是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想就是那些想吃什么即刻可以吃到，想见哪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睡觉即刻可以睡到，还有想听哪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在哪里可以听得到。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听风骚过佛诞，假期特别叹，我是小张张。 大家好，我是小瑞瑞。 早晨早晨，今日是佛诞，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你今日拂咗未？ 善哉善哉。 来吧，我哋一心向善，冇纷争。 好，咁我先走先。 哎，嚟啦！ 哎呀，我翻嚟做乜嘢？ 抹咗啲尘，就又可以补尘。 大家好，假期快乐！ 喂，早晨，早晨。Thank God it's Friday, Friday 啊，星期五嘅早上十点十二分，听紧香港电视台 Radio Two 嘅《风骚快活人》到晏昼一点钟。今日有阳光，有骤雨，下昼炎热，吹和缓冬至东南风啊，美丽数天，同样嘅天气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又有骤雨啊。今日我哋有校长同你一齐，你又知唔知啊？仲有车路的士喺12点啊，究竟仲有大点唱嘅时间？我想分享一下咧，即系梦如人生啊！我今朝咧，嗱，首先咁讲咧，大家夜晚咧系会发唔同嘅梦噶嘛，吓、有时咧醒咗，隔一阵再瞓下，有第二个梦、我今朝早临天光醒之前咧，我系梦到咧同你哋一齐咧系做紧呢个节目啊！咁啊，我 吓唔系啊嘛， 我有少少 再做多一， 你听呢个系噩梦。 我当时有少少谂啊， 好少、 其实我而家系翻紧嚟，定系喺即系都知系发梦啦，但系有一刻觉得。都几得意，即系吓，即系将呢个工作 变咗一梦，你哋冇嘅咩？即系有时发梦，从来冇谂到，即系梦到做节目。 冇 事。 我即系会间唔中会梦到，可能系会同你唔知出街然后食嘢， 系嘛？小强 啲咩咁样？ 有。 但系做节目就真系冇 咯。咁咪唔抵咯？ 系啊，发梦又瞓觉休息，你都仲喺度做节目。 我仲记得我仲记得梦里边咧，我哋讲紧乜嘢咧？就 讲咩啊？ 屋企嘅安全守则，即系有时唔系好似阿居家明嗰啲讲咧，咩又要整个台，又整个胶啊，又咩地毡啊，老人家又唔知嗰啲咧，仲讲紧嗰个话题，突然间就扑一声，咁就醒咗啦。 其实做真系冇乜所谓，但系做完冇人听到咪抵咯。 哦，即系个梦里面嗰个节目。 系啊， 咁咪而家做一次啊。 佢讲 一次，讲翻佢自己啲嘢咯。 系咪够胶啊？ 唔系，安全守则唔系净系睇个胶 嘅，即系咁有冇？有冇加居明一齐啊？ 冇啊，仲有三个咋。Oh, okay. 但我头先举加居明就举个例啫，即系个话题系关于嗰方面嘅。 明白， 非常好。 好啦，咁啊，今日佛诞啦，咁啊，假期咧，大家可以一路喺屋企咧，好多唔使翻工，我相信可。 点止啊？飞埋啦， 飞埋添 啊！三日啊嘛， 三日， 今日啦，听日同后日，三日系嘛？有啲嘢近近地嘅话，系咪 一定得啊！ 上国内嗰度练下脚，食下嘢咁样。 浸下温泉都几好啊！ 梗系啦，犀利教。 寻日嗰啲古古画画嗰啲咧，下昼三点已经走。好啦，去开会， 你咪系咯，你新走咗啦。 喂，星期四嗰啲写字楼啊，然后星期五又话唔系星期一，朝头早约咗客。於是咧四五六， 我明嘅禮拜四呢啲咁樣嘅，就跟住咧三日嗰啲假期嘅話，身不在焉噶啦。 嗱，而家六月啦，我今日已經見到咧，啊未六月，而家五月 ，sorry， 而家五月啦，我已經見到咧有啲新聞講緊 請一日，跟住放六十日嗰啲啊嘛， 請三日放十日， 最快嘅 已經有啲叫 聖誕節 教人啦，你可以咁樣咁樣， 因為2024嗰個假期出咗嚟啦嘛， 冇錯，出咗啦，同埋出咗啦， 然後佢已經教你點樣攞假，點樣攞假， 最順嘅，但通常一定好多人搶啦，有啲公司就會叫抽籤咯，因為你個個都要嘛， 唔係輪咯，嗬，有啲實要過新農曆年嘅，唔係俾嗰啲結咗婚啊有仔女嗰啲。 我同意，我同意，我係 咪先復活節咪俾啲年青人啊，聖誕咪年青人， 即係各有所需啦。 係啊 ，fair 啲嘅，咁遇難節係冇假放冇嘢。 遇難節冇嘅喎， 留俾你。 你想啊？ 留俾你。 你點解要啊？我因為唔敢出街，驚俾鬼捉。 我走去睇戲。 咁 我想睇戏。 点解要放假？你解释俾我听。 我想去睇戏。 我想去睇戏。点解会想去睇戏？ 盂兰节嗰啲如果要翻通宵更嗰啲，即系吓都有少少心理阴影。 净系盂兰节惊咩？如果要惊，嗬？ 系啊，唔系盂兰节其实唔系好惊嘅。 我都系咁 话。系啊。 都唔系噶，宵加烟，我觉得都几恐怖噶，嗰啲气氛。 系啊。 成地都系嗰啲吓啲饭啊、橙啊。 唔系佢飘啊。啲嘢， 尤其是溪池 啊， 系啊， 我试过一次真系帮手烧戒烟嘅。 对唔住，今日系佛诞，点解我哋 系啊？对唔住。啊，你讲佛诞，有一年咧， 讲佛诞啦。 我真系去长洲，所有肉都冇得食嘅。 系啊， 哇！我真系第一 个飘食啊嘛。 系啦，十几廿年前，哇！我真系冇谂过，原来一嚿肉都冇得食。 有乜所谓咧？其实 唔系， 即系全部 食 素 啊，全部食素，甚至。去到包嗰间都冇肉食， 咁佢有咩食啊？就系俾个包你，但系都系照收你一个包嘅钱。 转咗另外啲馅啊， 系咩嘢？ 菇类 哦，即系总之全部素， 其实都好食。 系啊，我觉得 OK 啊，我试过啊，几好食啊，几好食啊，系啊， 间唔中咯， 系啊，间唔中海鲜档就全部收工啦，系啊，因为你冇 不杀生。 是啦，咁样啦，几好玩嘅，系啊，咁咯 ，OK， 系啊， 假期咧就一定咧好多人嘅啦，我见到咧有篇新闻咧，佢就 cap 翻就系一个内地嘅游客。佢就講到香港嘅一啲假期嘅情況啦，但我唔知咧，我作為香港人咧，我又幾習慣或者接唔接受另外一樣嘢啦。佢就話咧，上山頂嚟香港旅行咁 啊， 太平山 正路啊， 必跌到之點啦咁樣。佢話好崩潰嘅咧，冇諗過咧，佢話咧睇咗一陣，因為好大霧啊，有時會嘅天氣大霧，因為睇唔到啊，走啦 咁 樣。 咪走咯，係啊。 佢等咗三個鐘頭啊。佢話原來咧，香港啲交通有時係會多人多到咁嘅，尤其是假期咁樣。 全世界都係咁啦。 唔系咯， 假期全世界唔系，你有时你讲紧可能圣诞节嘅话，你喺欧洲或者国家系冇人出街噶嘛？ 系啱，你觉得啱 ？shop 唔开噶， 系啊， 每个地方都唔同嘅。 如果你讲譬如话国内啊，咁你嗰啲黄山啊、乜山乜山， 都 系逼满人， 系啊，同埋庆祝如果你咁讲法嘅，你内地嘅你庆祝呢啲咁样嘅，就西方或者日 本 又好怪噶， 系啊，冇人。 我试过有一次嘅就好得意，我去做乜嘢咧？有某间大酒店请咗我上去，咁咧就系讲紧嘅就系24号 countdown， 嗯， 无端端我就吓，点解24号其实系唔 countdown 噶嘛？ 系啊， 但系佢就因为要同大家要庆祝嘅圣诞节，咁佢哋嗰一晚嘅话咧好贵嘅，你可以喺嗰度咧食一个就圣诞大餐，咁就24号晚平安夜嗰日去做，咁当然你话有一啲嘅抽奖啊、表演啊，咁有个 MC 啦，好啦，咁啊，但系好奇怪，好早同我讲，佢就话你准备好未啊？讲紧5点钟啊，我话5点钟我未化妆，咁我就话其实咧我哋想话俾你知嘅就今日我哋会提早啊， 提早 countdown 啊，提早 countdown 唔系到12点钟就 countdown 嘅咩？佢话唔系啊，因为咧其实咧我哋而家就系想尝试下睇下可唔可以开拓到嘅就系24号晚多一个咁样嘅叫做巧立名目嘅嘢，等大家可以嚟出席。但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咧有好多人咧都喺度问啲客人就系话如果系嘅话，因为第二日25号啊，佢哋系冇加放噶， 即系如果12点太夜 啦。所以我就话咧唔想12点啦，因为咧仲要系带埋啲小朋友或者系一家大细一齐嚟去出席今日嘅呢一个嘅 buffet 嘅晚餐。咁就话若果系嘅话，我哋可能今日会提早。咁其实原先嘅话就应该系9点零10点钟，我哋嗰一 part 先至会出嚟嘅，因为你唔会可以 hea 到咁耐噶嘛。你梗系十点钟开始，耐唔耐就有啲表演 啊， 有啲魔术啊，扭下波啊，跟住啊抽下奖啊，唱下歌啊。咁其实你都系可能讲紧10点2个钟头嘅节目啦， 搞到嘅， 都搞到嘅。原先系谂住咁嘅，跟住佢就话要早少少，咁好可能讲紧嘅就系谂住10点半就完咯。所以就係要9点钟開始， 即 係 唔使你嘅時間啦。其實即係呢種 冇辦法，因為其實我哋都諗住嘅就話會睇下點樣啦。即係若果話有啲人仍然係繼續留喺度嘅，我哋咪繼續做咯。但 係 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你會見到嘅就係大家咧都已經可能係10点零11点钟咧，已經喺度講其實可唔可以抽獎啦？ 係啊，眼瞓啊， 低抽獎， 我要走曬， 眼瞓啊， 要走曬，呢個要翻行啊，咁樣咯，真係好奇怪噶。但我諗而家唔會啦。 而家好啲啦， 講緊係好耐之前嘅事啦，係啊， 我嗰陣時都試過啊， 怪咯， 係啊，農曆新年啊，咁要揾啲即係各大商場都要佈置噶嘛，要擺啲桃花啊、吉啊、 寿 星公 啊， 總之所有吉祥嘢拱曬出嚟啦， 你有冇 財神 出嚟 啊？嗰啲 冇啊， 你扮財神咯， 係啊，你 可以 企埋出嚟， 你黐啲須可能遮唔曬個口。 同埋財神嘅肚腩咪似啊嘛，唔係咧有少少肚腩， 唔知發生咩事。 係， 我財神爛咗。 咩嚟噶？財神爛咗， 係啊， 爛咗大家利是， 爛咗唔知點樣整咧，可能掟埋一邊就整爛咗啦。哇！佢哋 爛 喺 邊 啊？ 跛一隻腳啊？ 總之係爛咗啦，好冇研究， 係 啦。我佢話有辦法，咁啊真係整咗出嚟喎。佢攞3個聖誕老人翻。 顶住先， 佢咪一样啫。红色 有须就 系 圣诞财神， 然后咧就将个恭喜发财黐啊打斜黐喺佢身度 ，OK 喎。 即系算你佳丽咁样， 你屈下圣诞老人做住财神先。 系啦，即系顶多夹， 佢都系派嘢啫嘛。 系啊， 财神派利是，佢又派礼物， 系啊， 几好啊， 我觉得开心就好啦。 系 啊， 你唔可以请外地嘅劳工嘅咩？都可以。 系喎，吸翻个 visa， 输入外劳 ，working visa。 有个 working visa 就冇问题啦， 都难嘅。即系头先阿超同埋斋啦，无论系啊内地啦、香港，我谂呢啲假期咧，你真系预咗咧，一人唔会出街，出街咧一定系 人 山人海。咁佢讲到有一样嘢，我都真系试过。佢话咧嗱，佢就形容咧上到山顶咧，人人都喺度做嘅一样嘢系咩咧？ 影相， 影相， 唔系，其实大雾系影唔到啊，系搵嗰啲失散咗嘅 屋企 朋友啊，屋企人。 大雾都失散屋企人， 系啊，博大雾啊，嗰啲真系 博大雾。 系咯，唔系带多实佢啊嘛， 系拱到冲散晒啊，拱 到冲散晒。 嗱，我试过有一次咧，我去有一个公园啦，吓，即系喺南区嘅公园啦。嗰日咧系，我仲记得我做完节目去年初3， 系 哇上去都冇问题，佢咪要坐缆车上去嘅。上到去之后咧，你会感觉嗱似咩咧？就系似嗰啲年30晚咧。圍院嗰種情況，你唔使行嘅，即係會 有 人拱你行。咁嗰時咧，小朋友仲細喎，擺嗰個 BB 車啦，咁我太太推住啦，推到一截停，唔知俾人拱咗喺邊度。 你專登㗎係嘛？ 係啊， 揾個 狸猫换太子啊！ 我明嘅。 其实咧，下次你讲声俾我哋听，我哋配合你。 唔系佢换个外国 B B， 隔篱听咗 讲嘢几好噶， 我知系啊， 系啦， 咪换咗咪算咯， 咪养大佢咯， 系啊， 当佢自己嘅一样咯， 两仔乸都换晒佢， 隔篱开心， 我好少人叫两仔乸咯， 好耐冇听到冷耳。 今日嘅车路的士咧，其实咧，如果大家咧有揸开车嘅习惯咧，你就会有时都会遇上一啲咧比较，我唔会用地狱形容嘅，即系一个比较难泊嘅停车场啦，难泊嘅停车场。 点解唔用地狱咧？地狱几好啊！ 我都觉得系， 系啊， 地狱啦 吓。咁你用咩形容啊？ 系啊， 用咩啊？ 难泊咯，其实停车场系 难泊咯，停车场。 停车场有几样嘢咧，我觉得系好难顶嘅。 系 啊，地唔地唔紧要啦，即系大家嘅说话啫。第一好焗嘅，即系你一落咗车咧，你会觉得好似唞唔到气，有时嗰啲地底地底 焗炉咁嘅。 系 系啊，系知唔知啊？好似地底， 系 同埋有啲停车场咧， 真系停车场，嗰啲真系地底啊嘛。 有焗，仲要加埋有好大阵嗰啲异味。 油味啊嘛， 异味。嗱，我嗰阵时咧拍过咧，有一个喺北角嘅，咁咧佢因为佢邻近有一间系嗰啲食嘢嘅。酒家，佢直系个酒家嘅扶持，成个地都系油嚟嘅，即系嗰啲可能佢推嗰啲餸啊，推嗰啲烧味啊，咁样全到第一线嘅，即系你要好小心逐步逐步。 系 咁呢一样，我觉得都几辛苦。咁但系我哋今日最主要讲咧，就话好难泊嗰啲停车场，系好似度住你架车嚟泊。即係橫位 多一寸都冇 嘅，冇嘅冇嘅，甚至乎你拍咗落去嘅話咧，你係出唔到 嘅。你開唔到門， 你試過有冇試過呢啲？ 我試過，係 啊，我試過， 係啊。 咁啊，好彩嘅就係，我真係見過嘅就係有一個身形比較闊啲嘅人啦。我唔係話你啊，即係其實係真正闊啲嘅，佢真係出唔到。 心如明鏡台， 冇錯。好，今日佛誕係非常好嘅。咁但係佢就要點樣咧？佢就要喺隔離嗰個位度出咯。 隔離 係啊， 即係佢唔可以喺自己個司機位度出，佢只可以喺隔離嘅嗰個乘客嗰個位嗰度喺嗰度出。 爬出嚟。 咁啊，你見嗰度爬出嚟嘅時候嘅話咧， 真 係好慘。 爬住。 係啊，就係咁樣咯。 係啊，其實冇人贏㗎，即係你辛苦，隔離嗰個車都辛苦，同埋你咁逼咧，你啲門可能要會撞。到人哋嗰啲 停車場個業主贏咯， 係啊係啊，佢就寸金寸金尺土，可能佢可能加埋佢多兩個車位， 係啊，你咁抵死咁都出到， 係啊， 再畫窄啲。 呢啲停車場咧有一個經常你會見到嘅圖畫咧，就係嗰個上去嗰啲路咧。好多油嘅車油咧，即係一個 花曬啦， 花曬， 好玩啊， 好玩。 好玩，你觉得点玩？ 梗啦，我冇揸车，我觉得好玩。 你觉得好好行为艺术，好靓嗰啲颜色， 一幅画咁样系嘛？ 当你自己揸紧呢一架车，听住自己架车就 哇，心痛啊， 心都痛埋， 系啊，超级心痛。 有啲人会因为咁样会失声噶， 系咩？ 好中意车嗰啲人，我听过好多。落车之后，跟住咧边第二个人，啲女朋友话俾我听， 搞狂。 我如有女同实属巧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活动今日举行，其中飘色巡游和抢包山比赛是疫情以来事隔三年之后复办，吸引大批市民朝早到中环码头搭渡轮去长洲。在长洲卖平安包的老字号饼店亦都排长龙。饼店董事郭宇田话：，朝早九点已经有好多人在饼店外排队。过往十几日生意额亦都比疫情期间增长近五成，对今年生意感到乐观。有市民话：，今日特意朝早六点半由葵芳出发到长洲，为街坊邻舍买30个平安包，希望攞个好意头，每个人都过得平安。有长洲原居民话：，对于今年三大包山以大型挂画代替，感到少少失望，希望出年可以回复制作大型包山。狮子山隧道将会在星期日清晨五点起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运输处处长罗淑佩话，星期六晚十点钟会先在沙田往九龙方向作第一阶段封路措施，以关闭部分收费亭和更改交通标志等。凌晨一点再在九龙往沙田方向作出类似的安排，去到凌晨四点半到五点钟全面封闭隧道。罗淑佩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全面封闭隧道期间有十几条通宵巴士和小巴线受影响，需要转行其他道路和隧道，而九龙塘映月台车站亦都受影响，巴士和小巴需要改道，那个站已经贴出告示提醒乘客。他又说，目前已经有两条隧道实施易通行，每日车流合共有11万架次，呼吁剩低不够一成的车主尽快透过网上或者港铁服务站申请易通行。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最后一日考察澳门，据了解他会到访大学和医疗设施。港澳办网站表示，夏宝龙昨日朝早和老一辈爱国爱澳人士共进早餐和交流，之后考察澳门博物馆，并且到长者日间服务机构是宜进中心了解安老服务情况。夏宝龙昨日下午亦都考察位于望下的经济房屋、长者公寓和暂住房展示区，听取澳门城市发展情况和城市总体规划介绍。他之后考察中国和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其后分别和商界代表和部分澳区全国政协委员和法律界、科技界代表座谈交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王文涛到美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和雷蒙多会面。央视报道，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和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进行坦诚、专业、建设性的交流。中方就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半导体政策、 出口管制、对外投资审查等表达重点关切，双方同意建立沟通渠道，是建立沟通管道，就具体经贸关切和合作事宜保持和加强交流。美国商务部发表声明表示，雷蒙多和王文涛会晤的时候，就北京针对在华经营美国公司采取的行动提出关注，两个人亦都就涉及美中商业关系的问题，包括双边贸易、投资总体环境和潜在合作领域进行坦诚而实质的讨论。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国剧830白百何同大卫领衔主演，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我知道我们的婚姻出现了问题，但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我才发现原来这几年他付出了很多，比我曾经以为的还要多很多。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在香港，身为父母经常事业家庭两边忙， 雇主如果能够采纳家庭友善雇佣措施，就可以协助雇员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 你们有办法？ 大家可以多些实践家庭友善雇佣措施，也都可以安排居家或者遥距办公。 要了解更多相关资讯， 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家庭友善在职场。 家信守一生，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放松快活人。 好啦，假期嘅早上啊，10:37翻嚟我哋嘅风 show 快活人嘅。最近咧有一个排行榜咧出咗，其实我哋香港都有份嘅吓，就系讲到呢一个嘅 IQ 啊，智力咁啊，到底我哋 系 啦， 冇错啦。咁啊，香港人其实都觉得 好 几醒目啦， 系嘛、啊？醒目仔啊， 系啦，醒目仔啦，同埋佢就系即系转数快啦， 系、同意噶 ，flexible 啦， 系 啊， 同意， 我都觉得系嘅，即系你因为我觉得做嘢嚟讲嘅话，尤其是你去过唔同嘅地方嗰度，可能系生活啊，甚至乎你去玩咋、你都能够 feel 到噶，即系速度是真系最快嘅，系醒嘅，话头醒尾， 冇错。 咁啊，但系其实呢，但系呢一样嘢嘅话，同智商有冇关系啊？ 有 少少嘅， 你要晓得哇转弯啊，走捷径啊，等等， 识得走正面啊，咁样呢个系最叻啦，系咪？攞着数咧，攞着数呢啲， 我 认为系知识。 喂，真系知识嚟喎， 智商啊，唔系智商。 我嗰招捞面落腩汁都流噶。 其实我都明白你讲乜嘅。 你知唔知啊？我最穷困嗰阵时咧，我真系咁样。 就系靠呢啲， 系啊， 跌落嚟两 即少成多，即少成多。 仲有 每日悭 如果嗰啲汤咧，我叫佢落多啲葱，咁啲葱啊当菜食啦，当菜食啊。 咁啊够啦，系嘛？ 够啦。 怪之你食菜唔够啦，你以为咁样食葱就咪搞掂？嗱，咁其实咧，咁啊最近咧，亦都系有一个就系 世界人口嘅一个嘅组织啦吓，咁其实咧就喺度公布咗2023年咧就系全球平均嘅一个智商嘅排名嘅。咁咧就当然啦，咁大家又估下咧，香港嘅话咧会唔会都系都算系高过一二三名咧？若果我哋会觉得嘅就系香港人其实都系醒目仔嚟嘅。 醒目，我真系觉得香港人 醒目。你觉得会唔会喺三甲里面咧？ 都似啊， 系、 啊， 但其他嘅国家，不如我哋又讲下，即系东南亚国家里面你有冇觉得嘅就系其他有边啲地方嘅话系都系醒目嘅地方 咧？新加坡同埋台湾地区 系嘅， 同埋日本都系 系啊。嗱、啊，如果佢个西茶咧人少啲咧，我做香港代表咧，肯定系 number one。如果沟埋其他人咧，我唔敢讲。 拉低个区分，你讲你自己，因为系你拉低个区分，但自己唔知道，以为自己好醒目。 放下放下 放下， 呢啲咪自命聪明咯，系咪啊？啲人自作聪明啊。嗱咁其实咧，原来咧就啱啱公布咗嘅呢一个嘅排行榜里面咧，咁啊其实都有好多我哋好熟习嘅地方嘅。好啦。我又估嘅，俾你哋估下啦。南韓啦、啊，南韓其實最近有好多嘢都輸出得好犀利啦，例如啲男團、女團啊、娛樂事業啊、佢嘅電視劇 啊、電子科技啊。嗱、你屋企總會可能有一個雪櫃或者唔知啲咩嘢係佢嘅，係咪？ 喂，同二十年前真係兩馬子事。 我都覺得係， 嗰陣時 突飛猛進。係 啊，嗰陣時咧，彌敦道咧有一兩間賣韓國嗰啲家私， 唔 係我唔知你有冇去過。 我知你講乜。 係哇， 家私鋪你會秒嘅。 好包奇嘅，即 系 好， 冇错， 即 系好大份，好大嚿， 好 四四方方，好笨拙，你觉得 即系你睇得出，系啊，同、 啊、 瑞典嗰间即 系系冇设计嘅， 三四码子事， 冇错， 追、 啊、 得好快， 唔会买嘅、 啊。 其实咧， 买嘅， 你又知唔知我曾经出过想出一条关于南韩嘅题嘅？佢出年咧就会有一种关于狗仔嘅机器咁咯，嗰、啲叫避纹嘅 app 啊，纹即系指纹个纹啊，原来俾狗仔嘅避纹咧，每一只都唔同，佢就好似。手指紋咁可以揾翻個狗仔喺邊住啊？屬於咩家庭啊？咁樣 哦，可以答你嘅，因為其實咧呢樣嘢好緊要嘅、我哋人嘅手指毛嘅話可以揾嚟嘅就係即係 辨 識啦，係咪？手指毛同埋我哋嘅瞳孔啦，咁但係其實原來咧鼻狗仔嘅鼻嘅話就等於人嘅指紋一樣，其實係獨一無二，每一隻都唔同嘅，係啊。好啦，咁啊講翻嘅就其實南韓嘅話，你估計會高過我哋香港人啦，定係會低過香港人啦？講緊嘅就係呢一個嘅即係全球。嘅一个智商嘅排名， 我觉得似高过， 我都觉得 南韩会高过。 南韩系啊，谂下佢嗰个两大牌子，哇，横数啦，由手机去到 notebook 啊，家电啊， 即系 讲 三足公仔同埋嗰两个英文字母， 系啊 系 啊， 好似听我你都买咗。 我冇买啊！ 你唔系咩？你头先俾我哋 show 我哋买俾嗰个 听筒嘅啫嘛。 哦， 即系听筒你袋好啲啦，检查啲裤窿啦。 有冇啲咩医咩鹅啊？医鹅啊？有冇医鹅咬你？ 白纹医鹅。 好啦，咁其实原来咧系低过香港人嘅，佢哋系排行第六嘅。 哇！ 好啦，又想问一问你啦，中国咧？中国你又觉得嘅就系会喺呢个香港嘅上边咧，定会香港我哋下边 咧？我觉得紧贴香港，因为佢哋而家都真系突飞猛进， 冇错， 好紧要， 冇错， 系啊。 同埋就算系个城市咧，你都发觉系非常智慧城市嘅。我记得有一日咧，我哋喺出边啦，喺 C3B 嗰度咧，同阿潮潮喺度倾偈啦。好多时候佢因为咧就是、工作嘅关系嘅话，佢都会翻内地嘅。佢话咧最近唔系啊，连阿 Otton 都系咁讲啊。最近翻到一次内地啊嘛， 系啊， 去咗比较近我哋香港嘅城市啦。佢就话上到去嘅话咧，好多时候你是需要有一啲嘅就系电子嘅货币啊，一啲嘅俾钱嘅方式嘅话你才可以在那度生活到啊。即系佢哋系可以就 系 进步得好紧要，系咪？同埋个城市嘅话，佢俾我哋睇嗰张相嘅话咧，你觉得你话俾我听系东京，我都会信咯，系咪？因为嗰啲哇屏电子屏幕好靓啊，好光啊，啲地方好大啊，咁样咯。好啦，咁你哋又估？ 我咁系 智商方面， 五六到啦， 啊吓， 我紧贴香港 中间到啦。 紧贴香港，冇错，佢系排行第五嘅， 哦， 系啦，紧贴香港排行第五嘅， 高过我哋定低啊？ 系低过我哋嘅，好啦，咁头先你所讲嘅新加坡咧？新加坡你又覺得就係高過香港啦，定係低過香港啦？ 高過， 高過。 你覺得係 number one 係 咪？係啦。咁阿 Michael 覺得咧？ 我覺得應該係三甲。 嗯。 来 是啱嘅，你哋两个都系啱嘅。 哇，真 系 number one 啦！你唔系啱嘅，你即系其实阿 Michael 系啱嘅，其实佢系排喺第三。 第三 系啦，咁、 okay、 我公布下啦。好啦，头先你所讲到嘅台湾地区啦，系、排行第二嘅。 哇！ 咁至于嘅就系话咧，我哋香港嘅话咧都唔差噶。其实啲分数咧都系咬住咬住嘅，即系争滴滴咁多嘅啫。咁啊第五嘅就对唔住，头先我讲过嘅就系第六嘅系南韩啦，第五嘅系中国啦、而第六咧就我哋香港啦。第四嘅就系我哋香港啦，而第三嘅系新加坡，第二嘅就系台湾地区，同埋第一嘅就系日本。 哇，日本 number one 啊！ 冇错，咁其实咧呢一个报告亦都指出嘅话，点样能够揾到嘅就系世界上最聪明嘅国家嘅话咧，你觉得需要有啲咩因素？ 如果只系讲呢一个智商啦，因为我小明系细个时候就参加过啲智商嗰啲 IQ test 嗰啲、其实佢哋咧系好大本嘅，做成个钟嘅，佢由好多不同嘅方式去测试一个人嘅思考模式，例如话俾几幅图画你，找出咩相同啦。 我觉得好渣、你有冇玩考过呢啲啊？ 有冇考过？ 几叻噶？ 系咩？ 我几叻？ 你都玩过系嘛？ 我玩过。 即系例如可能一三五，跟住咩九咧？ 然后有个括弧到底系咩啊？ 对对对对对， 我几叻噶 吓，就系嗰啲啦。 系啦， 咁即系点样咧？你想讲系即系用唔同嘅版唔同嘅嘢嚟去。 我想讲咧，有啲爸爸妈妈咧，如果俾个小明系玩当玩好，即系唔好太大嘅压力。哎呀，原来个智商咁即系唔系佢想象中咁样，因为有阵时呢一样嘢同佢将来嗰个成就咧系不成一定嘅正比嘅咁咯。我 自己反而咁睇，就为一个地方嗰啲人叻唔叻咧，同佢嘅氛围啊、文化气息啊好有关系嘅。即系如果你生活喺一个好开心、好自由奔放嘅地方啊。我觉得啲人系叻啲嘅，系啊， 我同意嘅， 系啊， 系啊，因为佢唔会咁多 boundary， 系咪？即系佢谂嘢，佢嗰个。系嗰、那个creativity 啊，同埋嗰啲可能会比较多啲。嗱，其实就咁讲嘅。佢话如果你要揾到呢个世界上最聪明嘅国家嘅话，佢要好多考虑嘅因素啦、包括嘅就系话公民佢哋嘅教育程度。教育程度就可能系认字识字嘅人其实多唔多咧？ 个 percentage 高唔高咧？我觉得我哋香港都几好啊，系咪啊？ 我普遍都而家啲成绩好好咯。 最近好似有篇文章讲我哋香港嘅学生嘅理解能力啊，读书嘅理解系好高， 系 好高。 好啦，咁啊，仲有呢样之外嘅话咧，就系、全国嘅平均嘅智商啦，聪明人嘅比例啦，所以我觉得其实聪明人嘅比例咧，我觉得咧香港人咧系有一啲尖子嘅，系好醒嘅， 系好醒 嘅。你见到我觉得我就真系要赞赞，我觉得我哋香港嘅科研啦、IT 啦、医药啦，其实都好犀利噶。好多时候你咪见到话有好多嘅，佢哋都系上晒有好多啲国际嘅杂志，有好多啲真系好新嘅一啲嘅发明又或者。设计或者是研究，他们都是拿到一些很好的成绩的。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我就觉得都是咯。是咯，那这样东西的话，就是这个聪明人的比例，还有就是诺贝尔奖的得主的数目等等。这样东西我们就要继续努力了。而人口的专家也都会继续设计一些新的方法，就会令到这个提名和这个排名的话，会更加接近这个现实的。 即是有机会再提升呢香港。 继续努力， 其实我哋都唔差 啊。第四名， 如果你话以一个即系地方嚟讲嘅话， 算好劲咯。 你而家讲紧系同其他唔同嘅全个世界， 系美国喺边度啊？ 十大都已经好犀利啦。 美国 系 欧洲国家都唔觉眼嘅。 嗱，其实系有嘅。嗱，繼續我再讀落去啦。譬如可能頭先我哋講到嘅就係話，前嗰 十名 六名咧，其實都 係亞洲 亞洲嘅國家同埋亞洲嘅地方。咁至於你話咧，去到第七嘅咧就係白俄羅斯，第八嘅就係芬蘭啦，而第九嘅就係講咗出嚟我都唔知喺邊度嘅，就係叫做列茲。敦士登 喺瑞士嗰度啊，好细嘅地方啊， 好细嘅一个地方， 好细。 咁而第十嘅咧就系荷兰同埋德国。 哇，德国我觉得啲人都好醒噶喎。 我感觉上我觉得嘅就系德国嘅人系聪明嘅， 聪明啊，佢设计嗰啲嘢完全即系由一支笔。去到一部车，佢哋都咁劲。 同埋你有冇一个感觉啊？你会觉得嘅就系以前嚟讲嘅话，你对于德国嘅设计嘅话，你 系 好有信心嘅。又或者嘅，就算我买一支笔嘅话咧，觉得 made in Germany 系啊，你会觉得就哇， 犀利啲嘅， 掂啦，啲车啊，或者系呢啲咁样嘅。 冇错，啲降水你哼啊，佢都哐 哐 声，你手都痛，佢都冇事。 冇错，一定冇事嘅，系啦，就系咁样啦。OK， 我谂住我移民去第二度， 去边啊？ 边度啊？火星。 我想离开香港，等香港提升啲。 Life level 高个 curve， 冇错。 头先我停顿嗰个位就系因为我望到你。

想念，可爱的一个错恋。 网上情缘，两个人因为彼此陌生而在一起，最后又因为太过熟悉而分开。爱情令我们互相依赖，互相关怀，但是不知为什么，为了一些讲不出的理由，有时就会各行各路。无论初恋能不能成功，希望大家都可以忘记这个美丽的错误，继续寻觅在这个世界上值得珍惜的人。 梦已完，努力修好也徒然，默默地滴着泪，仰首望向前，望向前，多么一边找新的一面，明朝他早气仍难料到我告别不易，共聚实在浪漫，我今天心中忽感厌倦，求心境和平宁静，我天边临行仍然回头望你，今天不知怎去爱你，是恋爱过，是相爱过，亦相信过，能永共聚，前事没法再追，别后仍然承认我去爱过，一生中只得你，值得我爱，亦值得我记，能令我再到你身边找。手中找到新的体验，神圣的光辉如红日照，我心中安然。旧事就像做梦，这刻心中轻松，不敢困倦，能完全和平宁静，找不到一丝。求望你，今天不知怎去爱你，是恋爱过，是相爱过，亦相信过，能永共聚，前事没法再追，别后仍然承认我去爱过，一生中只得你，值得我爱，亦值得我记，能令我再到你身边找。 春过，更永共聚，前事没法再追，别后仍然承认我爱过，一生中只得你，值得我爱，亦值得我弃，能令我再到你身边找你。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那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那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了嘛。那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那么练习下多些幽默感，这样才追到女仔的嘛。咁另外呢，你又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喎，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喎。咁最后我要讲嘅呢，就係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鍾意嘅嘢，买手袋呀、啊、买鞋呀、啊、买衫呀、啊、买水晶呀、啊、连乜都买呀、啊、咁就开心㗎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如、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假期呢继续我哋嘅你又知唔知之前，提提大家电话号码就係1872388，可以打电话嚟，因为十二点半一样有大点唱。介绍我哋今日嘉宾宣道会陈珠素华纪念中学邝永新靓仔校长。好嘢。 校长早晨。 各位同学早晨。 哇，校长呢好精神啊。 是啊，校长好年轻 的。笑容满面。 好开心啊。 他说放假红粉飞飞，平时 不。他平时都红粉飞飞，今天更加红粉飞飞。 更加红粉飞飞。 为什么你的皮肤这么漂亮？ 是啊，好健康啊。 我真的很想问你这么多。你皮肤好靓啊。 这个问题没人问过我，我都不知道怎么答你。 是吗？你老婆会跟你这么说吗？ 冇乜噶， 好红润啊！ 系啊，老婆啲皮肤仲靓啦，因为 哇，真系识讲嘢啦！ 哎呀，邝太你真 系 好幸福， 系啊，羡慕你啊，系啊， 笑得几开心， 好开心啊！今日 阿邝太唔喺屋企等听紧啦，而家 可能瞓紧觉，唔知 唔会嘅， 冇所谓啊！放假就应该要瞓晏啲啦。 雷雷有冇听啊？ 嗯。 都有啩，佢知我嚟嘅今日， 因为昨晚已经开咗个家庭会议。 冇错，两个都辛苦啊，辛苦晒两位系嘛？即系其实你都系 set 问题嘅时候嘅话，都要问一问屋企人啊。 都揾佢哋测试下啦， 要过个评议会。 识唔识答啊？ 诶，都有啲答到嘅，咁睇下你哋点啦。 有啲答到，即系有啲系答唔到啦。 系啊， 咁即系我哋得唔得啦？好嗱，不过咧，你未问题之前，到我哋问先咯。好，等我问先啦。嗱，阿邝校长细个嘅时候咧，或者而家甚至咧，有冇时睇下啲卡通片啊？传统嗰啲卡通片吓，卡通片里边咧，卡通人物通常好多咧系得四只手指，例如话米奇老鼠啦、海绵宝宝啦、仙神啦咁样，系一只拇指加埋三只嘅辅助手指，即系四只手指啦。 嗯， 点解会咁样设计咧？就系一四个原因吓。因为画四只，即系一只大拇指同三只手指咧，系比较节省时间。第二，因为五只睇落去太臃肿啦，好似成梳蕉咁。第三，因为经过一啲嘅心理研究咧，观众系唔中意嗰个身体特征同自己好接近嘅非人类嘅。第四，因为米奇老鼠好受欢迎，后来佢呢种四只手指嘅设计咧，就大家都跟随啦。其中有一个原因唔系嘅，即系四个原因里面有一个不是的。 我仲以为得一个。 系啊，我都以为系啊。 四个原因有一个不是的。 咁你可唔可以重复一次啊？ 好， 唔系，我哋要估唔系嗰个。 唔系嗰个。第一，因为四只手指画起上嚟比较悭时间，时间即系金钱啦。第二，因为五只睇落去太臃肿啦，好似一梳蕉。第三，经过研究，观众唔中意身体特征太接近人类嘅非人类。 第四，因为米奇老鼠好受欢迎，个个就跟咗呢一种嘅 pattern 啦。 A， 我觉得系 boy 啊。 咦，我都想拣 boy 喎。 你 拣 boy 啊？系啊。你拣 boy， 点解啊？ 原因系系啦， 校长点解会拣 boy 咧？ 系啊，我都想拣 boy。 因为 臃肿似一梳蕉嘛，系 咪？系啦，其他嗰啲好似合理啲咁样喎。 系啊， 咁唔系，梗唔系，系咯， 唔系因为， 所以佢觉得呢个唔合理咯，系咪？ 系 佢呢个拣 一 个， 哦，呢个唔合理。 四只同五只都系美观啊。 即系其实你倒翻转嘅话，就系即系其实都唔系臃肿啫，系咪？ 系咯， 即系个意思系，哦 ，OK。 但系你有冇留意咧？卡通人物嗰啲手指咧，好肥肥噶。 系啊， 个个都系肥肥嘟嘟咁样噶， 系啊，真系啊。譬如话啲， 其 实 真系冇留意。你问问题，我先知原来嗰啲得四只手指咁样。 系啊，你睇翻， 冇留意。 所有嗰啲， 我都系 拣 boy。 好，系咪两个 boy？ 我点都拣 boy。 锁定两个 boy 系咪？好嘅，诶，一个 A， 两个 B。 有冇人啱？ 有冇人啱？ 冇嘅。 哇 哇， 净系 C 同 D 啦。 即系米奇老鼠。 嗱 ，C 咧就系话。因为经过研究，观众唔中意身体特征太接近人类嘅卡通人物。第四，因为米奇老鼠受到欢迎，咁啊冇，大家都跟佢咯，咁样样。 唔系、哦， 我拣 Doc 啦， 系咯，咁我拣 C 啊， 咁我都拣 Doc 啦。 好啊， 有人中， 系啊， 你估边个中咧？ 剩翻两个嘅人中啦， 系啊， 一个 C， 两个 D。 唔系 C 个答案，即系听落好似好 professional 咁样啊。即 系 有啲研究， 系啊系啊，唔 紧 要啊， 可能系 一个先，两个啲。 好，校长同马老师系啱嘅。嗱，佢咧头先讲，你话经过研究系真系嘅，有一个叫做恐怖谷效应啊，谷即系山谷个谷，就话原来咧经过一啲嘅心理研究咧，人类咧睇卡通片咧或者睇啲叫做非人类嘅东西啦，如果太似人咧，佢哋会觉得好恐怖，因为佢唔系人嚟噶嘛，但系佢同人一样，咁所以佢都系比较得人惊嘅。而第四咧系冇嘅，只系我作嘅啫。好， 好， 首先先拔头筹校长，攞咗一分先。翻嚟就有李同学同埋马同学 有交代啦，校长。 掂啦掂啦， 压力即刻细咗。 凡间偏偏想不平凡，也许美丽过白昼，可以美丽到白头，前途太大。偏偏天真得浪漫，要做到忘忧，想着以后。天黑黑，问问你说地在暖化。天黑黑，有我有你，天地在奔走。记住无惊怕。眼可以散就散，爱就爱得一刹，想一世宇宙能崩塌，都要抱着睡变白发。世事难测，喜欢天色常蓝，也许渴望有就有，可以快乐还会有自由。天黑黑抱抱你，世事在变卦。天黑黑茫茫城内，未来为了谁挣扎，都要忘记他。天黑黑问问你，雪地在暖化。天黑黑有我有你，天地在滚走，记住无惊怕。见就见，转一眼可以散就散，爱就爱得一刹，想一世宇宙能崩塌，地球能着睡头发白，只想你吻着我白发。哦哦哦哦哦哦哦，头发白，抱着睡头发 吧，只想你吻着我白发，就这样到天黑。天黑黑抱抱你计划再变卦，天黑黑月更亮，宇宙到底那日崩塌，都要抱着谁头发吧。 你又知唔知道由你同學返啦。 好啦，各位同學同埋校長请准备啦。想问一下嘅就係话呢，每一个地方呢其实基本上佢哋嘅婚姻制度呢都有啲唔同嘅。当然啦，喺我哋香港嘅话必须係要一夫一妻制啦，係咪？好啦，咁但係呢原来呢喺呢个世界上，喺呢个叫做秘鲁嘅地方呢，佢係可以容许你可以娶第二个妻子嘅。 咁正。 係呀、啊、所以其实你係应该快快脆脆移民过去嘅。 快快 但係呀、啊、都会有。 今次我唔同你一对啦。 校长即刻企开，校长即刻企开，哎呀， 第一时间弹， 哎呀，老婆听紧，快企翻位，企翻原位先。 如果你要娶第二个妻子前嘅话咧，佢哋必须咧系要做一样嘢先至能够成事嘅。咁、但系呢一样嘢对于佢哋嚟讲嘅话系非常苛刻，就用呢一个咁嘅方法嚟去令到咧啲男仔，冇错，到最后屘其实佢哋都会唔娶嘅。好犀利哦！我俾你娶啊，但系个问题系你做呢一样嘢先咁样，究竟系乜嘢呢 a 男人必须要被鞭打100鞭。B 女人必须要得到100个人同意先至可以同嗰位男子结婚。C 男人系要俾100万俾女方，定系 D 佢哋必须要延开100席，为期1个星期咧？到好可能嘅就系到最后嘅话咧，佢破产噶啦。 但我想问佢俾女方系俾边个女方？即系老婆定系俾第二？ 第二任妻子。 哦， 我觉得又唔会咁唔文明，鞭佢一百下啫，系嘛？即系南美国家。 秘鲁。 系啊，校长，我依家同你商讨啊，你唔好咁紧张，我知道你唔会。嗱喺呢度郑导先个校长佢冇谂过。 喺度 计 紧 数 系嘛？ 睇下佢谂下边样嘢难都 OK 啦， 难唔难？因为谂紧 系 我就 谂下， 一百下打100下，但系点边百嘅啫？ 冇可能啊！嗬，如果边100下真系冇可能。10下咧，十下就谂啦，十下就谂啦， 唔使重复。 我要重复， 不过谂紧 100下 边100下。系啦，嗱 A 就系咧100下啦 ，B 咧就系女人必须要得到100个人同意先至可以嘅。咁其实如果佢问佢个大婆，个大婆唔同意嘅话，就冇啦，系嘛？咁所以其实， 但佢可以拣自己嘅人噶，系 啊，可以啊，你揾100个人咯，系啦。咁但系 C 嘅话咧，就系男人咧就要俾100万个女方，咁而 D 嘅就系要延开100席，为期1个星期，佢使好多钱， $100,000系咪？有冇讲啊？ 我谂系秘鲁自己本地嘅， 系啦。咁我估系边100下？ 咁佢话延开100席，有冇讲话一定要揾到呢100席嘅宾客过嚟咧？ 延开100席其实可能是流水宴啊，吓、即系你系要延开100席嘅，总之有冇人嚟食嘅话，但系你都系要摆酒摆足1个礼拜。 校长，点解你咁关注呢个问题？ 系咪好想？ 我系怀疑， 唔系我谂 因素有可能， 唔系啦， 我谂紧 C 同 D 都系钱嘅问题啫。 解决到钱解决到就唔系问题啦，系咪咁意思啊？开口话话， 我觉得系边100下。 好。 边一百咁人到？ 男人你真系即系花心嘅话，你话钱咁佢 系嘅， 系啊。 同埋如果有钱人咪可以系咁娶咯， 你或者如果攞100个名， 同埋又冇理由俾钱嗰个女方啊，嗬？咁个男仔即系 如果男人真系中意咪俾咯， 系 咁我揀 B 啦，我 B 系啦， 我都系 A。 即系校长就系 B， 即系两个 A 一个 B 系咪？有人啱嘅。正確的答案是 A， 哇 他必須要被鞭100下，咁所以覺得就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就會令到嘅就雖然法例上面嘅話係可以俾你娶第二任嘅妻子，但係多數嘅話都係因為咁樣就唔娶。 其實即係冇可能，冇可能，係冇可能，其實即係唔俾 一下都唔制啦。 係啊， 一下就 唔係真愛喎。 直接试出你哋两个啦！你哋唔系真爱，讲得好，清水嘅就我 为咗爱你，系嘛？所以我系甘愿被鞭一百下。系啊 ，OK， 好嘢。 唔使 惊， 我哋唔喺秘鲁。好啦，第三题。 好，嗱，响湖南咧有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佢叫做洗泥节，就系差唔多呢 泥土个 泥土个泥洗泥节，亦都叫苦瓜节。咁你估下啲人响洗泥节响嗰条河里面做咩呢 ？A 嗰啲男人全部落晒条河度捽啲老泥洗泥节，捽。第二个咧，其实咧就系话一种仪式嚟嘅，就落个河咧挖啲泥翻去种田，咁你嗰一年嘅收成咧就会好啦，即系攞一嚿泥就摆落去。C 就系摸啲鱼啊，喺条河嗰度捉鱼啊，捉鱼就翻嚟食。D 就喺度洗头啊，食，因为佢哋觉得咧嗰年咧洗咗个头咧就一切顺利啦。 但系点解又叫苦瓜节嘅？即系冇关系嘅。 呢、這个 苦瓜就系我哋食嗰啲苦瓜。 苦瓜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同种嘢有关啦。 系咯，好似一定要拣 B 咁样 系 咯。 系啦，我都觉得系。 好 A 喺度洗老泥，嗰啲村民落去咯，捽，因为叫洗泥节。B 就系话咧，落去攞啲泥，挖啲泥翻去自己一块田嗰度种。C 就系咧去捉啲鱼喺条河度。最后一个答案咧就系洗头， 真系似 B 多啲话 系咯，但系咁即系好似 咁正路啊， 咁 正路啊。 校长都变咗， 有危险意识。 其 实 我哋都有问题啊，嗬？点解我哋成日都会觉得佢就系最危险嘅地方，最安全地方就最危 险 啊？ 呢个节目特色嚟 嘅，通常你以为系嗰啲就唔系啊？ 唔系又特别系嗰啲问题系你问啦，冇理由咁老正嘅，明唔明啊？即系都系咁啊！我都觉得系点样？ 咁但系我哋三个都拣 B， 冇死噶。 咁啊系，一齐投资啫，嗬？ 系咯。唔啱咪再拣过咯， 系唔啱啊？仲有得补答啊嘛，系咪先？好，我都跟你 B 啦。 系咪真系有关噶？可唔可以问多少少？ 佢都冇答我，咪点解同苦瓜有关？ 同苦瓜有冇关噶？ 冇。 要挫嘅呢啲人，都要鱼咁样。 有冇偷睇？有冇偷睇？冇。 洗脑嚟。A 好啊，我改 D， 我都改 D 啦咁。 喂，校长，但如果最后证实，如果证实系种植，你咪抌咯。 咁 你改咗 就系唔啱。 O K， 好。 苦瓜佢系同苦瓜冇关嘛？ 系一个 A 两个。 我哋拣苦瓜，系我哋拣苦瓜系因为以为同种植有关啊嘛，系咯。 O K， 即系 A 两个 D 有冇啱？ 即系一个洗脑泥，两个洗头。 系啦， 一 个洗嘅。 有冇人啱？ 全部错。 咁得啦，咁系 B 啦，咁系 B 啦。补答。 咁你都系话同苦瓜冇关，我都系拣 C 啦，咁唯有 好 C， 两个 C 一个 B， 两 个 C 一个 B，C 系啱嘅。 好啦，翻嚟咧就由校长问问题。 校长来吧， 好劲啊，两条 啊！哇，真系好难得答到两条， 恭喜恭喜恭喜！好啦，翻嚟继续啦，听紧呢个节目朋友一齐嚟估咯。 运动影嘅呢首《自发性神经反应》11:29，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啦，29度气温，相对湿度83%嘅。 快啲打电话嚟18723888，18723888，18723888，我等紧你啊！一阵间咧12:30之后嘅话，我哋就会有大点唱，佛诞大点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长洲下午举行太平清照飘色巡游，是疫情以来时隔3年之后复办。负责扮演飘色上不同角色的小朋友，朝早开始化妆做准备。为海陆同乡会飘色总监王成就话，今年设计两台飘色，其中一台名为家风四起，以车费电费加价为主题，有小朋友会扮演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巡游期间向沿途的观众抛糖果，寓意希望政府可以帮市民守龙门，控制相关企业的家福。另一台飘色主题为烈火红心，讲述香港消防员在今年初土耳其地震之后，不怕严寒到当地协助助救援的英勇行为。王成就说，今年制定飘色主题的时候，以为市民发声为考虑，没有特别压力，只是希望在普天同庆的日子比市民开心，好像往年一样仍然有飘色讽刺政府官员。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交椅洲填海造地1000公顷，不需要全部以公帑支付，融资安排可以包括铁路上盖物业、兴建、营运及转移 BOT 或者发债，强调不可能出现掏空储备的情况。被问到会不会同反对人工岛项目的人士直接对话，宁汉豪说，只要不以撤回项目为前提，他愿意交流，但是如果对方的大前提是撤回项目，会有困难。他又说，早前的公众参与活动接获60%的意见支持人工岛项目，令人鼓舞，反映项目的认受性增加。狮子山隧道将会在星期日清晨5点起实施二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运输处处长罗淑佩说，星期六晚10点会在沙田往九龙方向作第一阶段封路措施，以关闭部分收费亭和更改交通标志等。凌晨1点再在九龙往沙田方向作类似的安排，去到凌晨4点半至5点全面封闭隧道。罗淑佩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全面封闭隧道期间，有10多条通宵巴士和小巴线受影响，需要转行其他道路和隧道。而九龙塘映月台车站亦都受影响，巴士和小巴需要改道，那个站已经贴出告示提醒乘客。他又说，目前已经有2条隧道实施二通行，每日车流合共有110,000架次，呼吁剩低不够10%的车主尽快透过网上或者港铁服务站申请二通行。在日本导致最少4人死亡的枪击及持刀袭击案，警方拘捕长野县中野市市议会议长青木正道的31岁儿子。警方在当地凌晨4点半在青木正道的寓所外拘捕报称从事农业的疑凶，正是调查他的犯案动机。4个死者分别是昨日下午遇袭的女子、2个殉职警员和另一个女子，她在屋外面被发现不省人事，其后证实死亡，身上有明显遇袭的痕迹，现年57岁的青木正道安全。拥有枪械的权利在日本受到严格监管，日本放送协会报道疑凶持有猎枪牌照。 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炎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初至中期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位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收费广场。界限街有坏车啦，而家去观塘方向，近书院道嘅唯一行车线受阻，一带开始车多。而狮子山隧道咧会喺今个星期日清晨五点开始咧实施二通行，咁喺听晚十点起，狮子山隧道一带咧会分阶段咁实施临时嘅交通安排。喺今个星期日凌晨一点开始，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介乎隧道入口至到收费广场之间嘅慢线啦，仲有狮子山隧道收费广场去沙田方向嘅巴士站咧会临时封闭，而去到凌晨四点半到五点期间，狮子山隧道来回方向同埋所有通往狮子山隧道嘅支路咧，都会全线封闭。受影响嘅五条通宵巴士路线同埋六条嘅通宵新界专线小巴路线咧，将会改道行驶。筲箕湾咧都有个临时交通安排，为咗配合谭公诞啦，去到下昼嘅六点半，位于金华街介乎筲箕湾东大街至到望龙街嘅公共小巴站同埋公共小巴泊位咧将会暂停使用，而位于东起道筲箕湾东大街、宏华街、金华街嘅收费标停车位咧亦都会暂停使用。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窝打老道浸会落斜去尖沙咀、昂船洲大桥九号货柜码头去尖沙咀、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屯门公路油金头去屯门、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面对新型犯罪同各方挑战，人老心未老。陈建斌、董勇、郝平三剑合璧，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起底犯法的，转载起底信息都是起底。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已经修订，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下转载起底信息都是犯法的，最高可判罚款100万元和监禁5年。记住，转载要负责，起底有刑责。网上世界不是无法可依。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再次介绍我哋今日嘅校长，来自宣道会陈珠素华纪念中学邝永新校长。 邝校长早晨， 你好， 大家早晨。 好，由校长发问开始。 好，咁今日咧带咗一啲同教育都有啲关系嘅题目啊。咁啊，啱啱咧我校听日啊毕业礼会见翻一班中六嘅学生。 哇！ 系啦，咁啊问下啲同 DSE 有关嘅题目啦。 哇， 好，嗱、啊，第一题啊，系同学问冇关嘅吓，咁啊，第一题，咁咧就请大家估下咧，嗱，咁我哋 DSE 就有一啲叫核心科目啦，中英数通识咁啊，个个都要考嘅。 系， 咁有一啲就选修科啦，唔同嘅科目都有。咁你估下咧，喺旧年啊，2022嘅 DSE 日校嘅考生入边咧，最多人报考的科目究竟是哪一科呢？咁有四个选择 ：A 是生物科 ，B 是化学科 ，C 是经济科 ，D 咧系资讯及通讯科技。咁我哋叫 ICT 嘅，系啦。 资讯及通讯科技， 我觉得是 D 我都觉得是 D。 资讯及通讯科技， 因为你读读即系文科嗰啲咧，最多考埋生物嘅啫，就唔会考化学。 我覺得資訊 係啊，你讀 science 嗰啲咧， 因為佢哋而家會即係後生仔咧，而家其實資訊係好發達，同埋係日日揸住手機嗰樣嘢都已經係一個不停嘅 fit 入嚟嘅資訊。 係 全啲， 哇， 三 大家都揀啲真係 係 啊， 係 咁我出題目都有啲水準嘅，唔係呢個答案。 哎、我仲以為 哎呀，咁啊 C 咧經濟。 我揀生物， 我都揀生物， 因為我文科可以揀噶嘛， 即係兩個 A 一個 C， 係 啊， 有冇人做？ 等等，定係我哋唔好全部擺曬，我哋有人 A、B、C。 好， 我揀生物， 我揀經濟， 經濟， 但化學真係唔會咧， 點解唔會啊？ 文科 同其實而家香港嗰啲學生，佢哋可能係未來就業啊，或者咩有冇關係㗎？ 佢哋選科都會有啲咁樣嘅取態嘅啦，咁。譬如呢，如果你想读医科的话呢，咁一定要读化学科的。 嗯，但是不是一定个个都想读化即是医科的。 当然啦。 是啦是啦。同埋不是个个一定读到医科。 是啦，医科一定读化学咩？ 是啊。 咁即是你咪言下之意，即是可能呢一个会是一个有可能的答案啊，校长。 摆得出嚟都有可能嘅， 真系识讲嘢啊！ 校长真系入咗嚟直播室咁耐，一路睇住佢变， 好挑剔啊，好挑剔啊！原来系，好咁我就拣 经济 ，A 经济 一个 A 一个 B 个 C 都有人拣， 咁梗系有人啱啦，系咪？ 正确答案系 正确答案系马同学啱嘅，生物嘅系啦。咁啊，都可以俾啲數字大家知道下啦。咁我哋即係舊年咧就42,000+日校嘅考生啦。咁其實生物科咧都有11,500+人考嘅。 哇，好多四分一咯。 係啊，咁啊，化學其實都多嘅，10,500+，爭少少嘅啫咁。咁經濟咧就10,400+，都爭少少嘅啫。反而資訊通訊科技咧就即係四個科入邊就最少嘅4,900+。 點解嘅？點解嘅？校長？ 點解啊？又嗱冇乜話好實際研究過啦。不過我相信咧就即係譬如呢啲科目好似讀緊啲資訊科技，但係我諗同學有陣時都會覺得呢啲嘢又唔一定要透過讀一個科去學嘅，咁佢哋本身都會識呢啲嘢咁。咁生物就正如阿馬同學講咧，又真係。文科、理科都有啲同學會，即係而家我哋都唔係淨係叫分文理嚇，咁但係咧都多同學會揀咧，咁可能又覺得啲嘢我諗係具體啲、有趣啲啦，你觀察到嚇，即係化學嗰啲你要攞住個顯微鏡先開始睇到啊， 嚇 物理嗰啲咧就係點都唔係好諗得到嘅，即係如果唔係你嗰方面嘅頭腦嘅話， 係啊， 係啊， 唔知你點計嗰啲嘢哦。 校長你讀咩科㗎？ 我读经济科嘅、 啊，我读经济嘅、 okay, 我先起个底。 好，嗱呢一个第一题啦，跟住到 第二题，问多一个都系同 DSE 考试有关噶啦。嗱，咁咧就有阵时大家都会知道咧，考试一定有啲规则啦。咁啊，有啲我哋叫违规或者异常嘅事件咧，咁、我哋都要统计咗，跟住就即系话翻俾考评局听嘅。咁、如果根据咧考评局旧年嗰个统计报告。大家估下咧，下列哪一样嘅异常事件咧系最多嘅咁样？咁啊，四个答案啦。A 就系冇遵从到呢个考试时间嘅指示， 即系迟到啦，系嘛？ 唔系，即系关于收卷可能过咗时间系啦。咁、B 咧就系咧喺市场入边拍照或者将嗰啲电脑条码咧市场照片啊上载去互联网系啦。咁呢啲大家喺新闻都有听过可能。C 违反手提电话嘅规则。 点啊？即系带入去啊？定系唔应该开就开？系咪咁意思啊？ 佢应该需要咧，就系带咗，即系佢大家当然都会带电话，但系佢应该要将佢摆喺一啲即系适当嘅位置啊，喺耳底，同埋亦都唔可以响啊等等咁样啦，系啦。 咁 D 咧，嗱呢個答案比較長嘅，因為都要喺個報告度寫翻出嚟。咁就係咧應考呢個聆聽考試嘅時間咧遲到啊，或者冇自己帶啲收音機啊，或者攜帶收音機以外嘅電子儀器啊咁樣呢一類， 幾 個即係同聆聽考試有關嘅係啦。需唔需要重複啊？ 幾個都似， 好留心係咪？誒係咪睇到啊？收埋先用。 嗱、啊，你似裝答案嗰啲啊？ 睇到啊！ 你係咪裝答案啊？ 我要咁樣對住先睇。 頭先你係咪裝答案㗎？ 冇啊！我 都冇寫答案。係 啦， 係啊， 校長， 校長， 我哋嗰啲題目。 OK， 我覺得係手提電話，因為個個同學都有手提電話。係啊，你唔記得刪啊，有震音啊，有呢樣嗰樣，我覺得手提電話。 最尾嗰個都似嘅，最尾嗰個係佢遲到啊，係咪？ 聆听嘅时候迟到啊，或者冇带，因为佢要自己带收音机嘅，或者冇带收音机等等嗰啲。 带收音机系咪绑住一嚿嘢？ 唔系，好细部嘅，好细部 系啊。 仲要插插须啊 ，Green Steve 啊， 哎呀，有冇插须啊，校长？ 或者冇，系啊，佢个收音机要自己有带埋。電池啊、耳筒啊咁樣， 不過照計唔會嘅，實會做曬準備。有人會冇，但係我諗唔會太多咯。 係， 但 係 電話電話 2022 啊嘛，啊對住舊年即係舊年啦，即係 舊年嘅 DSE 係啦。 時間都似嘅，即係又早退啊，又遲到啊。 時間係交卷嘅時間， 係 交 卷 嘅 時 間， 可能 即 係 佢哋收卷， 停咗筆就繼續寫嘢， 或者仲寫嘢喎，係啊， 啄佢啦。 呢個都唔係好異常啫，我哋成日都係咁噶啦。未收到你都唔同埋， 係啊，大大粗粗嘢佢未賣你， 畫出幾個符先。 睇啲睇得好清楚嘅， 呢啲係會點樣㗎？即係會唔會扣分或者係有懲處㗎？ 哦、如果呢啲咧就监考员要即系 mark 低呢啲嘅情况咧，跟住交翻俾交俾考评局决定嘅。 校长，我想问咧，就系呢一个异常嘅话，系咪特别系2022年噶？以往嚟讲嘅话， 应该个趋势都差唔多嘅啫。 趋势差唔 多，即系个每年都差唔多系呢啲嘢。 即系头先啲数呢四样嘢都有发生，不过 B 型嘅最多。 系啦系啦系啦， 我真系觉得手提电话。 D 系咩话？对唔住 ，D 就系同聆听考试有关，即系佢 冇带收音，冇带收音， 冇带心机啊， 冇地方插插苏啊，嗰啲 佢唔准插，就算佢带电池嘅。 你拣先系咪？ 系我拣先， 我都拣 D。 好， 你拣 D。 一个 C， 两个 D。 一个 C， 两个 D。 系啊， 有冇人中？ 有冇人中？ 咦，有人中，同埋仲要两个人中。阿李同学，唔使担心啊，你有分啊你。 咁多 嘅 咩收 音机？系咯，所以喺度。 点解嘅？点解嘅？ 奉劝啲考生真系要做好啲准备啦。 其实 点 解会冇带收音机咧？呢样嘢必须嘅， 因为呢一样嘢唔系我谂，可能呢一样嘢对于佢哋嚟讲嘅话，收音机系 咁啊， 系细路仔，佢哋就系用手机嚟去听收音机或者系咩啫嘛，系咪？ 其实咧就 无端端带个收音机， 好得意嘅，即系佢可能系。带咗，但可能咧佢冇电池啊，或者唔记得带个耳筒啊等等嗰啲，咁有阵时候会又会迟。 一齐听咯，播出嚟一齐听咯。 佢会如果佢系即系呢类情况咧，咁佢可以举手去一个即系 special room。 系咯。 所以逢真考呢个聆听考试咧，老师就好紧张嘅，因为啲学生又好紧张，佢可以坐下，突然间又觉得诶，好似收唔清楚啊，自己扭咗去第二度又听唔翻啊， 咁惊啊， 谂佢上台， 咁啊惊啦。 我哋啲听众都好惊啊，因为突然之间无端端，咦？点解 冇错？ 有啲会聆听考试， 系佢明明应该继续听紧啲 Green Sleeves 嗰啲嘢， 其实应该听紧我哋嘅节目， 可能跟住吸引咗，跟住唔记得拧翻过嚟咯。 好啦，好嘢， 好嘢， 第三题， 好第三题咯。咁第三題咧就啊咁啊唔好淨係講啊唔好淨係講考試啦，咁啊考喺其實喺學校裏面咧，我哋都有好多即係知識以外嘅嘢，我哋教導學生嘅。 嗯， 咁咧就根據教育局講啦，咁啊我哋嘅相關課程咧，其實都需要培育咧學生嘅共通能力。咁喺教育局網頁佢寫咗有九種嘅共通能力啊。咁我呢度咧就講四個答案咧，你估下邊一個不屬於其中啊？ 係 啦，不是共通能力之一啊。咁啊 ，A 协作能力 ，B 慎思明辨嘅能力 ，C 决策能力，同埋 D 创造力。 D 创造力共通、哦，可唔可以讲？ 好，讲多次 共通能力嘅 definition 吓，即系个定义啊。 其實講咗就差唔多知答案噶咯喎，即係其實佢共其實或者咁講啦，共通能力咧，即係佢期望咧， 每一個人都應該有 係啦，大家都掌握嘅一啲，即係可能喺你喺唔同嘅科目咧，都希望培育到呢啲嘢嘅嚇。咁、因為科目每個科目佢有唔同嘅知識層面啦，咁但係我哋話喺教學嘅當中，除咗知識。都有技能啊、態度啊咁樣，咁、希望唔同嘅科咧，其實都係會俾到學生呢啲咁樣嘅能力嘅建立嘅咁樣，咁呢啲就我哋叫共通能力啦。咁、我再重複一次啦，嗰四個、A 你明唔明？ 協作能力，B 慎思明辨嘅能力，C 決策能力，同埋 D 創造力。 校长啊，你觉得我哋三个有冇呢个共通能力？ 哇！你哋绝对系好强嘅。 我揀創作， 應該九種你都有曬 嘅。係啊，你數學噶嘛，數學你一加一就係二噶啦，你冇得創作噶嘛，係咪？咁啊，嗰啲咩協作啊，咁你同學之間要有 team spirit。 係啦，明辨嘢你要啦，決策要啦。 決策你要到底 A 定 B？ 好啦，創作嚟。 你 係 D 嘛？你係 D 嘛？好大 D， 兩個 D。兩個 D 餐，但而家我哋又好強調即係啲 創 新科技喎、 啊。 你唔好同我講呢啲嘢，校長。 我覺得或者係 B 或者 係 C， 好似你咁樣 check 因為你講緊係共通能力啊嘛。咁呢一個我覺得唔係 創作真 係 難嘅， 係 啊，唔係 共通嘅意思，即係其實佢想即係唔同嘅科目都有機會帶到呢啲能力俾佢哋，係啦。 我唔同嘅科目，喂，咁又唔係咁講㗎。 我估呢個決策 帶到 決策。 唔系喎， 系啦，不是， 系啊，创作力咯，因为有啲嘢你个答案系咁就系咁，冇得搞噶啦。 好，坚持 D， 两个 D， 两个 D 差。 一个 C， 一个 C， 一个两个 D， 有冇人啊？ 好叻喎，你哋有人啱、啊，不过今次得一个人啱。 啊， 两个好嘢， 决策力， 决策能力， 系啊。 点解啊？我都唔好知点解，佢网页系咁样写嘅，咁 OK， 不过我哋又可以讲下，即系佢其他，即系其实大家头先讲嗰啲能力都系好需要嘅，咁亦都包括埋仲有一啲，譬如自我管理嘅能力啊、自学嘅能力啊、等等咁样。咁头先如果讲话创造力咧，其实都而家就算唔同嘅学科就都会尝试咧，俾啲学生，譬如头先讲数学啦，虽然啲答案计出嚟都系咁样噶啦，咁但系即系如果要。提升學生的創造力咧，咁譬如可能我哋可以俾啲學生試下自己出題目啦，咁、跟住去、即係等啲同學去做啊咁樣，咁又或者好多時候我哋透過一啲我哋叫 project learning 咧，都會可以係達至呢一啲咁樣嘅能力嘅建立嘅、 我哋呢個環節真係幫到手啊，校長。 係啊， 係啊，我哋呢、這 個。 创作力咯， 你哋创 哇， 你起码我哋都要作三个，唔系 嘅。系啊，有好难作噶，作嗰啲假答案、啊， 绝对见识到大家嘅创作力量同幻想啦、 会吓你一跳咧。 okay， 跳起身， 真系冇乜机会 咧。咁我哋第四题啦。 好啊。 咁除咗呢啲嘅。即係我哋話啲共通能力，其實學生都要玩噶嘛，咁、 要啊，好緊要、 啊。係啦，嗱，咁我又俾個問題咧，就係、 是、 我哋係啦，學界嘅運動比賽啊，而家都好即係好多報唔同嘅報道嘅。咁嗱，學界嘅運動比賽咧，主要就學體會去主辦啦。咁咁，你估下以下邊一樣運動係唔屬於學體會主辦嘅中學嘅比賽項目？ 好， 不是 好 A 閃避球。B 射箭 ，C 沙滩排球 ，D 七人榄球。你估下呢四样嘢边样唔系喺中学学界比赛出现咧？ 闪避球啊，点样玩噶？ 我哋自己喺屋企乜？ 系啊， 我哋只系掟龟 啊 嘛。 你未玩过闪避球？ 玩 過閃避球咪就係一班同學圍住，然後跟住咧掟，係 咪？ 係啊， 閃避啫嘛。 嗰啲應該唔會係啊嘛。 呢個都會係學界運動啊。 點解運動？ 而家好多人玩嘅喎， 多人玩啫， 唔可以成為一個運動項目啊嘛。即系你奥运，你唔会有闪避球嘅参加，你听 得明系嘛？有躲避盘嘅代表噶， 真的吗？ 真的。所以而家我哋啲大学生几幸福，好多嘢玩。 另外嗰三样嘢好似好系，即系好啱。另外三好合理。 人榄球、沙滩排球， 系啊，中学学界系啦。 跟住诶 ，B 系咩话 ？B 系射箭。 射箭。 我反而覺得射箭， 我都話我唔識嘅啦，唔舒服 啊 今日。 你去醫務所， 我想查你。 陳姑娘， 你陪我。 馬姑娘攞啲藥。 哎 呀， 閃地球沙灘。 但係嗰啲好似嗰啲又未必係答案嚟嘅喎，校長可能 trap 我哋嘅喎。 咁樣好玩啲啊嘛。 不是， 即係我快啲捉藍牌喺度，大家唔使點諗嘅就冇咁好玩嘅。 沙牌啦， 好沙灘排球， 七人欖球啊， 係啊，好 係啊，一個 C 兩 個 D， 兩個 D。 七人欖球好似好少。你有地方你要跑， 我淨係見到有好多七人欖球嚟。 沙灘排球同七人欖球都係中學學界嘅比賽項目嚟嘅。 哎呀， 係有呢啲比賽嘅，係啦。咁啊，剩翻閃避球同射箭啦。 不是，我哋要揀。 係啦，揀不是。 我揀射 箭。閃避。 好難揀喎。好啦，閃避球啦。 係啊，兩個閃避，一個射箭。 好， 射箭 就係。射箭都是一个学界比赛项目嚟嘅，就暂时未有闪避球，好高分啊你，李同学，自信翻晒嚟啊！ 你点会出呢啲答案噶，校长？ 我当时同你讲，我今日唔舒服啫，唔舒服啊，不得了啊，同你讲。 好，我哋嚟到最尾一题，第五题， 我哋要快啦，因为仲有一只点唱歌。 第五题咧都系同玩有关嘅啦，咁啊。根据教育局的一些户外活动指引， 户外活 动你估下以下哪项活动的师生比例里面要求，即是相对最多的老师的比例，即是要求一个老师只能够对少一些学生的，即是要求最多的老师这样。 A 野外露营， B 单车旅行， C 独木舟， D 帆船活动。四种都好户外嘅， 露营啦， 露营，野外露营， 好 高， 系啊， 即系要最多喎，系咪？ 最多 喎，露营好，露营好危险，独木舟都危险嘅， 系啊， 你唔好理我啦，校长， 我都想 俾你谂下啫， 独木舟得两个同学玩， 即系唔参加人数唔多，咁但系佢人盯人，佢都一样系一对一，佢 系喎，你又啱， 就系咯，唉，查油真系死， 大家快啲哦， 野外露营。 露营，两个露营 系， 我露营， 你同 学，我要单车。 答案系单车。 哎呀，又俾个错， 真系要俾个，要真系要俾个五嚟。呢个五系真系单车系一个只能够带五个嘅啫。 哦，系 啦，露营咧可以一对十啊，一个对十个咁样啊。咁但系当然每个啲活动都起码要有两个老师，但系个比例上就系。单车就是一对五啦，系啦，独木舟嗰啲就可以一对八， 哇， 帆船就一对六咁样， 好好，曾志升，好啦，校长咧有首歌想点唱嘅，有咩信息讲啊？ 咁啊，今日都想点一首歌曲咧，就系 Beyond 嘅《总有爱》啦。咁其实头先即系呢啲嘅问题咧，都简单带出咗我哋一啲中学嘅生活咧。其实你又有考试啊，咁但系其实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好多姿多彩。咁我谂喺我哋喺培育嘅学生嘅过程里面咧，俾好多嘢佢都好，最紧要其实有爱啦。咁啊都好希望俾所有嘅即系同学啦，或者老师啦，我哋咧都系一个有爱嘅校园，系一个有爱嘅环境咧，我哋嘅年青人就可以更加勇敢去面对挑战啦，因为圣经咧讲话爱里没有惧怕吓，咁啊点呢首歌俾大家， 好多谢晒邝永新校长， 多谢大家， 好有爱啊！ 在急风扑面而来，迷失中找到你，我的心不需惊怕，有你伴我身边。未能停留，容许多给你爱，以歌声感激至深好友，我愿为你高歌。有天可相聚，未曾遗忘，人海中得到你，如天边中的海角，与你快乐地再高歌。过程成我一生的锻炼，不懂哭泣冲刺，有欢呼有歌声，让心窝炽热未来，人心中总有爱，以双手驱走黑暗，有愿望有星光，时光总飞逝未能停留，让 总有爱，翻到十二点钟，公众假期星期五嘅早上到晏昼啦，已经吓。我哋电话号码18723888，如果想喺十二点半点唱嘅话，可不易，好快好快，而家即刻打嚟噶啦。 时光总飞逝，未能停留，容许多给你爱。 翻嚟十二点钟之后咧，首先我哋会有车路的士讲下咧，哇！香港啊、九龙啊、新界有冇撞嗰啲咧？好难泊嘅停车场，入翻去之后咧，通常都会 high 花追翻嚟嘅呢。翻嚟我哋讲下呢件事啦。先咧，十二点新闻报告。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提提你十二点半有点唱的时间，电话号码就是18723888， 一八七二三八八。 超超， 超超早晨， 超超， 大家好啊，早晨各位， 你好啊， 咁啊，超超咧透过电话同我哋一齐做呢个车路的士， 佢个司机位我坐咗啦， 阿边所真系个司机位啊， 系啊， 点解嘅？点解佢会接你嘅？ 点知啫？ 点解嘅？我唔想知道。好 好，开始我哋话题啦。咁首先咧，我哋未讲呢个停车场之前，我哋睇嚟大家啦，因为咧呢个二通行咧一路一路咧就慢慢好多嘅隧道都开始執行噶啦吓。 嚟紧嘅话星期日嘅话好紧要啊，因为呢一条隧道真系比较多人过， 系啊， 起码每日都过两次至少。有冇啲咩提醒大家？ 是啊，大家记住啊，我哋今个星期日呢就是狮子山隧道啊。如果都仲未开始装返自己呢个二通行嘅话 ,E2 啊，记住一定要装啦，因为佢又开始实行喎。咁所以如果大家冇装到嘅话，大家唔够时间装啊，唔紧要，总之去到记住点行点过，千祈唔好停车。 知道。 好减慢。顺住跟住嗰啲标示行就 OK 噶啦，之后会收翻钱嘅。 冇错， 但最好都系啦，尽快去安装呢个二通行啦。 嗯，好多谢提醒吓。好啦，嗱，我哋今日头先都预告过啦，关于呢个停车场嘅，咁如果有揸车嘅朋友知道咧，嗱，其实咧你如果你揸得一段日子咧，你已经知差唔多约略知道咧，某啲停车场咧，你去之前咧，你都要预咗，要好小心。 系啊，因为大架车都麻烦。 系啦，或者你大架车啊，或者你可能系平时即系唔系揸惯呢一架车。你有时你唔系揸惯嗰个车，有啲咩老公揸老婆嘅车啊，老婆揸老公车，你睇位咧又会争啲咁，因为车可能肥啲啊。 停车场唔单止讲紧嘅就系佢高度都试过。 系啊， 我试过有时嗰阵时候我揸个比较高身啲嘅 Jeep 仔咧，到最后尾嘅时候咧， 系唔痛痛哇，咬痛啊， 系刮个顶嘅。 系啊， 好 夸张。如果讲呢一样，如果讲呢一样嘢咧，好多停车场咧，佢有条铁咧吊住喺个人口。其实佢就话俾你听，你过唔到呢条铁，你唔好搏啊！唔好谂住咧，拱一拱条铁，你晾住咗， 以为玩 emo rock 系啊，入咗就好似发生阿 Sarah 所讲咧，你就刮嗰啲水喉啊，嗰啲铁嗰啲啊。 所以今次我哋会分享嘅就系啲地狱停车场，系咪？ 系系， 少少少少正讲。 好耐之前咧，其实我哋都有一部嗰啲叫大 Jeep 啊，咁就都改到佢好高身咁样样嘅。 冇错， 我哋都有一个方法嘅，系点样咧？我哋整咗一条天线啊，远身嗰啲天线，好似你玩碰碰车咁样，佢咪有条天线拉喺顶咁样嘅。咁我嚟做乜嘢嘅咧？就系如果假设我哋入停车场嘅时候，发现咧，喂，嗰条天线已经掂到顶啦， 或者挛咗 开始，挛咗， 其实就唔好再入。 夹硬讲， 咁所以其实如果架车太高嘅话咧，呢一个都系一个少少嘅值得投资嘅嘢嚟，咁就可以知道自己到顶未嘅。 如果讲开高咧，阿潮小唔知道有冇试过咧？如果你个有啲车咧系装到嗰啲包围好低嘅咧，其实有啲停车场都系杀你个包围，冚到你个下巴咧花晒。 你一讲，大佬一讲呢个咧，简直一學眼泪。因为我架车佢本身自己个下巴都低嗰啲嚟嘅，咁所以咧，其实都俾一个建议大家嘅，喺香港嘅停车场咧，因为好多时佢上落楼层之间嗰个 角度啊， 車道 落車個角度其實好 sharp 好 sharp 好窄嘅， 冇錯。 咁如果假設咁講啦，自己首先唔減速又唔偷位嘅時候咧，其實好大機會咧個下巴或者個 pat pat 係會倒地嘅。咁所以咧，記住要減慢啊，或者收叫做偷少少角度先至好去轉上去嗰啲好窄嘅位置咯。咁樣就可以避免到倒地呢個情況，否則可能真係成個賓把拖咗出嚟都會發生嘅喎。 係啦， 同埋其實有時你有試過嘅就係你入咗去嗰啲位嘅啫，你出唔翻嚟， 即 刻噴翻出嚟。 係啊，好麻煩啊， 因為好窄噶，香港啲嗰啲停車真係好窄嘅。咁啊，潮潮咧，你有冇試過一啲即係嚇 經驗分享？ 係啦，經驗分享即係令到你真係難忘嘅停車場。 係啊，或者 點 名 點名究竟個喺邊度嚟嘅？ 咩区？咩区？咩区？ 系啊！ 嗱，我喺外国翻嚟嘅时候咧，咁其实一开始我都几震惊嘅，入香港嘅停车场嘅时候，尤其是系咩咧？咁外国阿姨妈家私咧，佢哋本身自己嘅停车场系好大好大噶嘛。 佢预你，佢预你买咗啲货啊！ 系啊！ 佢咁窄，你点推嗰啲车咧？系啦， 系啊， 冇错。所以无论你系出入停车场啦、泊位啊，极大嘅，咁點知有一次咧就係咩？我啱啱翻到嚟香港嘅時候，咁就去咗銅鑼灣嗰間啦。咁佢隔離有個停車場就上去噶嘛。 嗯， 你知咧？嗯，哇！嗰個停車場我一入去嘅時候，咁其實咧一上必完八達通之後，一上到斜到我已經眼都大埋。 嗯， 因為點解咧？我隻倒後鏡左右兩邊，我諗兩邊窄到係我諗得两三寸阔嘅就成条路一路上去嘅时候， 嗯， 系啦，咁跟住我就哇，好窄啦，好窄啦，好窄啦，咁样一路上去啦，咁其实嗰条路就冇乜嘢嘅，咁纯粹就系小心啲揸，其实系安全上到去，而上对泊车都唔算太离谱嘅，咁就纯粹嗰个停车场系出入去嗰下嗰条大斜路，两边就系窄得好紧要嘅，如果以我哋外国驾驶嗰个模式。行开嘅话咧，就会真系惊吓性都几大嘅。不过我想介绍一个咧，就系千祈唔好泊停车场喺边嘅咧，其实就系喺西营盘。 西营盘， 西营盘 系啦 ，OK。 某一个好出名嘅住宅楼下嘅一个停车场，系啦， 呢个出晒名噶啦，系嘛？ 出晒名嘅， 你有冇亲身经验先？ 系啊， 亲身经验咗，因为我当时咧就系啱啱翻到嚟香港冇耐啦，跟住又发现咗，喂，原来嗰个区，即系因为我办公室喺嗰边附近嚟嘅，咁我就嗰边好少停车场，咁突然间我拍开几个呼晒，嗰日晏咗翻去，咁就迫于无奈啦，咁就附近搵位，咦，突然间兜兜下，见到点解呢个停车场特别平嘅咧，咁咪正啦， 仲要有位喎，仲要有位喎， 因为拍完之后你一定要整车啊嘛，你知唔知点解会平咧？系啊，拍完之后 引你。系引你入嚟， 冇错。跟住入去嘅时候咧，都未知道有啲咩问题喎，好得意，因为佢个门口咧系 就阔阔落落嘅门口就 系啦，阔阔落落，但系咧阔落得嚟又比平时如果左右边有车出嚟嘅又窄嘅，即系佢啱啱介乎于方一点五部车之间左右嘅距离嘅一个阔度。 咁 OK 啊？ 你一点五， 但系佢出入都系嗰个出口啊？ 系啦，出入都系个出口嚟嘅。原来佢系唔可以两部车同一时出入嘅，系一部车出入，所以佢先至会啱啱好个阔度系变咗咁样。 佢有冇 mark 定噶？即系单车。 有嘅有嘅。跟住咁样好啦，咁一入去嘅时候啦，跟住我因为佢系沉落去地下面嘅，咁一路转落去嗰阵时心谂，咦咁嘅状况，咁都未知啦。咁就 bit 卡一落去，咁咪顺住条车仔一落咗之后，就心谂。哇！大镬啦，咁就见到系咩情况咧？ 系咪周长都花晒咧？ 花得好紧要，好紧要！我揸咗咁耐车，我真系未见嗰个停车场可以。 其 实 咁 样 嘅会唔会系一个指标啊？你应该走咧， 走唔到啦！ 但你 褪咗，褪 出去又高危喎，褪你个啰柚褪出去 喎。系啊，又啰柚褪咯，后高啊嘛，我哋有。 不过其实追个呢个讲法啱嘅喎，讲真，我翻嚟咁耐之后，我学识咗一样嘢，同埋其实原来普遍咧，香港呢对所谓地狱停车场咧，其实佢哋都惯性嘅。如果假设入咗唔对路嘅时候，你真系冇个技术再向前行，原来系可以 call 人嚟开闸俾你出翻去嘅。 哦，即系唔计钱添啊？ 系啦，要计钱嘅，你要俾一个钟头钱嘅。 哦， 但系佢可以开闸俾你，尽量安排你系喺一个安全嘅情况底下褪翻出去嘅。 但系咁啊，潮水有时如果你真系需要泊车，譬如你约咗人或者有嘢做咧，你系会搏噶，即系你会谂住都入咗嚟啦，唔紧要啦，揸慢啲，你会有咁样嘅谂法噶。 我系我嗰次啦。 跟住咁我點樣樣咧落咗去，已經奇怪嘅，見到點解架架車個車頭都好似已經懟一半出嚟個路中間咁樣嘅，咁就所以可以行嗰條路已經搭上加扎，咁我想嗰度行條小一路兜一路睇。哇！跟住佢原來係九曲十三彎啦，佢每一個彎咧係一個正九十度嚟嘅， 正九十度啊， 係正九十度彎之餘好窄，仲要係有一碌柱，一個柱喺正個彎心嗰度嚟嘅。 點玩 法啊？咁變相你可以偷位嘅地方 嚟 㗎， 係 咪？冇得偷嘅，佢完全 偷唔到位。你 四十 度唔係九十度嘛？你講緊 九廿度嚟嘅，跟住就好驚嚇啦！跟住埋到去每一個轉彎嘅時候咧，嗰縫牆啦，嗰碌柱啦，全部好似藝術畫咁樣嘅，你諗得到嘅顏色繽紛啦，線條尾啦， 好抽象嘅畫係咪？ 有冇啲淚痕喺度？ 呢啲係車主嘅眼淚啊！ 粗口啊！ 車主嘅眼淚嚟，呢啲係。 跟住好得意喎，跟住佢，我懷疑嗰個停車場咧，某啲車位係本身係有業主租咗嘅，咁樣佢哋咧就會悉心去照顧自己嗰個車位附近嗰縫牆啦，同埋嗰個柱嘅，佢哋會做咩咧？ 軟綿綿嘢喺度， 係啦，佢將啲 B B 地氈啊，都去箍住咗佢嗰個柱啊， 爛棉胎啊， 係啦，跟住佢哋將嗰啲嘢黐曬縫牆嗰度嘅，咁但係我哋譬如時租嘅冇計啦，入到去將點咧，一路兜。我就兜咗差唔多叫做 80% 嘅啦，跟住都叫做冇位，跟住就心諗好唔好放棄嘅時候，啱啱就預見到一兩個位啦，咁就試拍咯喎，搞咗好耐，哇個驚嚇性係大到係，因為一前一後褪自己部車嘅時候已經又唔夠位啦，一左又冇啦，咁試拍第一個位嘅時候，我成功將自己部車褪入去停車位之後啦，就發現一個好嚴重問題， 落唔到 車，原來我司機位嗰邊咧。是有洞柱喺度嘅， 系啊，好多系落唔到车。 同埋我试过有一次咧，可能褪咗落去嘅话咧，原来你落车嗰个位嘅话系个铁架， 系啦， 系咪？系啊，你开唔到门噶，系啊，我要爬后边嗰度，喺后边度出去。 系啦，咁跟住咁点咧？我再望咧，我心谂喂，咦，我司机位落唔到车，我算咯，擒过去乘客， 系啊，可以啊， 算啦， 系啊， 望一望。又唔係喎， 嗰邊都窄， 都好驚，同隔離嗰只都好驚，已經幾乎想係握住手咁就係 咯。呢啲咪就係度住架車嚟畫咯，即係其實嗰條線咧圍住你架車，但係架架車都係咁嘅時候咧，於是咪門撞門咯，全部 有啲 係唔可能嘅， 拍歪少少都。 喂，潮潮有啲人就話咧，點解會咁咧？因為以前啲車冇咁大架，我唔知你想同唔同意啦。喂，以前咧香港嗰啲車咧比較細架啲嘅，所以咧嗰啲舊嘅停車場咧係跟嗰種嘅 proportion， 但係而家大家啲車咧。咩 SUV 啊、Jeep 啊、七人车咧，好肥好阔，咁所以就变咗唔，你其实你同唔同意呢种讲法？ 其实会有呢个型有呢个因素喺里边，因为其实大部分呢堆停车场咧都系喺八十年代头嘅时候嘅设计嚟嘅，跟住佢哋当时嗰啲车位咧真系挖得好细好细部，咁变相就系好似譬如我啱啱头先讲嘅车位，我部车成功入晒去噶啦，如果我当时嗰刻我真系决定我喺个车尾箱捐出去嘅时候咧，咁会点样呢？隔篱嘅车翻到嚟就完全系上唔到车嘅，跟住咁我就冇计，心谂算啦，我走啦。跟住咁又走啦，点知向前行多冇几耐啦，预备离开停车场之前嗰刻，发现一个系可以乘客位嗰边完全黐墙嘅位，咁就好啦，如获至宝，卒之拍入去，我就乘客嗰边完全贴到喺埲墙嗰度啊，即系完全冇位剩嘅。跟住咁样我就司机位嗰边啱啱好腾到少少位出嚟，俾自己落车。隔離部車應該都係上落得到嘅，咁樣先拍低咗。 幾辛苦，我諗你搞半個鐘係咪？ 有啊，搞絕對有半個鐘。但係跟住之後咧，我拍咗一日，我未試過拍嗰一日車係可以提心吊膽到咁樣樣。 係啊， 但係慳好多喎，佢咁平。 係啊， 係啦。但你有冇檢查過你部車有冇花啊？ 好好彩就係話，我離開個停車場嘅時候一睇，我竟然嗰部車係完好無缺嘅。嗰次我仲要係啱啱。買完部新車落地，啱啱好似兩個星期左右嘅啫。哇！如果係啱啱新車落地嘅時候咁樣嚟花咗，真係 肉隻都爆啦！喂，我想問下你哋咧，對於入停車場有一樣嘢咧，我唔中意啦。加埋少少驚添啦！你怕唔怕搭 lift 噶？我搭嗰啲車入嘅 lift， 車入部 lift 嗰啲 lift 咧，我成日覺得咧係好驚險啊！即係嗱，佢有好多 lift 咧，好窄啦。你成日去仲會駛入個 lift 咧，做啲勁勁勁勁勁嗰啲震下震下嗰啲聲咧。我成日覺得好有陰影噶。你怕唔怕嗰啲噶？ 即係入 盡量唔拍咯，我又唔係好驚，但我又好驚。另外有一種咧，咪將你架車嗰陣，佢有兩層嘅，即係碌架床咁樣嘅，係啊，升你架車上去咧， 好危險嘅。 我都唔拍嗰啲 個架，好似冇乜安全感咁 啊！ 甚至 會砸落下邊架車 嘅。升高一格嗰啲，我都係避免啊，我都係唔用咯。 同埋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又係啦，拍呢啲咁樣嘅地獄停車場啦，咁啊好辛苦嘅話，就已經係就係將架車就即係吞。入去啦，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咧，到我翻出嚟嘅时候嘅话咧，我竟然收到一封信咯。 佢隔篱个车警告你， 隔篱嗰架车唔系警告我，系隔篱嗰架车佢撞到我个倒后镜。 哦， 系啊，佢咧就留低佢自己嘅联络嘅电话。我觉得佢系一个非常之好嘅车主。咁我就我 high 花咗你嗰个倒后镜，因为咧嗰啲位置实在真系系啦，佢又唔知道上车定系乜嘢啩。佢一开门佢就砰一声，我撞到我嗰个倒后镜。其实就系歪咗少少嘅啫。咁跟住咧，佢就留低咗佢自己嘅电话啦。咁啊，跟住我谂咗好多嘢。 有冇 即系打俾佢时候，究竟佢系男啊定系女啊？定系佢好靓仔啊？ 梗系啦，分分钟就个老板嚟嘅，掂晒。 分分钟我冇啊冇。 香港啲停车场咧，真系即系千奇百怪，咩都有。另外有一种咧，我系唔系好中意嘅。好多时咧，嗰啲工厂大厦就会有呢一种情况，就系、是。你唔知道自己翻嚟系咩位嘅，因為你要留鎖匙，咁咧佢就其實任何時候佢都會褪嚟褪去，褪嚟褪去，褪嚟褪去，可能褪咗七八次噶啦，你嘅啫。咁嗰啲其實咧，我又唔係唔信任嘅，但我始終覺得唔係好有安全感咯。阿潮潮，你怕唔怕嗰啲嘅？ 其實咧，我初頭都抱住呢個信任嘅態度嘅，直至到有一次出咗事咯。咁後係發生咩事咧？ 冇曬油。 佢又未至於去到咁嚴重情況，但佢係真係 high 花咗隻碌嘅。咁跟住咁係啊，因為好多時，譬如我哋喺嗰啲叫做代客泊車嘅情況啦，我哋好少企喺度等緊自己部車翻上嚟嘅時候咧，就聽得到樓下突然間好大聲咁樣鏟住上嚟啦。 係啊， 佢啱啱一喺我自己面前出現之前咧，就好斯文嘅慢慢揸翻出嚟。我聽住喺樓下嗰把聲，我 明明認得把聲， 解到咩事咯？係啦。咁但系咧有一次系真系 high 花咗嘅，咁最后系都发现原来喺呢啲情况花咗系冇得追究咯，咁、 哦、 所以都系啊，原来追唔到啊，跟住所以都叫做冇计嘅，所以我都避免嘅。点 解唔可以啊？ 系啊，有冇咩 嗰度啊嘛？点解可以免责啊？ 系啊。 因为我后屘我都问咗嘅，跟住佢哋譬如话睇晒 cam 啊，冇啊，即系佢哋好多好多原因， 实系佢哋， 即系话唔关佢事， 又或者佢你都证实唔到究竟呢、這、一个即系个碌个 high 花嘅话系我哋 high 花定系你嚟时已经有， 冇错啦。我又听过一啲讲法就系话佢你冇办法证实得到系你入嚟之前有冇事嘅，咁但系而家有啲高级啲嘅地方，譬如酒店咁样咧，系会点咧？佢一攞你条车匙嘅时候，佢真系会氹氹黑影晒你部车嘅， 应该 拎住个相机影晒相。 无谓有争拗， 我完全认同，大家系好舒服的一件事嚟。我慢慢影，慢慢影，点解咧？大家冇争拗啊嘛。 嗯好啦，咁其实我哋讲咗咁多，譬如可能啲地狱嘅停车场，又或者系我哋自己嘅一啲即系好地狱嘅经验啦。你会有啲乜嘢嘅建议我哋嘅？就去拍一个停车场之前嘅话，我哋应该可以做啲咩而避免呢样咁样嘅好唔愉快嘅情况发生咧？ 真系好愉快，对车主嚟讲呢啲 系啦，因为我都受过几次惊吓之后咧，我学识咗一样嘢。而家咧，我去一啲陌生嘅地方，我谂住搵停车场泊位之前，我会点咧？我真系会上网去搜索一下。 哇，做功课， 拍边一度？同埋佢好簡單嘅就係 YouTube 就係直接打嗰個想拍停車場嗰個名入去一睇就知啊。咁通常咧有人就會有片段喺網上面嘅， 有片嘅， 自己可以先目測一次先，係咪正常嘅先？ 都係嘅，都係 就唔好去啦，真 係。係喂，仲有一樣嘢 warning 提示咧，有啲人喺網上都投訴過，就係佢個停車場出口咪寫啲價錢嘅，有啲咧你可以話佢 半小時啊嘛， 係半小時，你冇諗嚇點解明明寫住廿蚊，點解變四廿蚊？哦，因為廿蚊。半小時，哎，仲有除咗半小時，仲有啲叫最低消費， 係啊，兩小時， 兩小時表， 係啊， 咁所以大家就 工廠區十五分鐘都有喎， 係啊，係啊，有啊， 誇張 嘅，仲有啲係遞增嘅咧，譬如可能係第一個小時嘅就係20蚊，跟住第二小時嘅係40蚊，第三小時係60蚊，我都試過， 係啊，同學嗰度學幾何應該會幾好，你知啦，你計一計啊，三個鐘，爸爸停三個鐘幾多錢？ 有啲一跳跳好貴嘅，即係佢。理论就系唔想你拍得耐，佢最好你一个钟头走， 大家走嘅 系啦。咁但系做多啲即系上网工作就唔使咁烦咯。 冇错啦，咁就勉强咗啲麻烦情况发生咯。如果唔系到时入咗去嘅话，都有一句啦，奉劝一句。 拍唔掂嘅话，即刻揾职员嚟，我到后走啦，我俾钱，我唔再兜啦，我直接走咁样咯。 我都试过有一次咧， 唔使行一个 有一个街嘅停车场咧，就系佢原来嗱，你拍嘅时候咧，你有冇望下天花板噶？我嗰次拍完之后咧，上面跌咗啲唔知好似灰啊、石仔啊嗰啲咁样。如果你见到佢即系啲好日久失修嗰啲咧，甩甩漏漏咧，如果你见到啲有啲危机，最好唔好拍嗰啲下边。又系搞大轮嗰次要 claim 翻佢咧，搞咗好耐咁啦。 冇错。 系， 哦呢啲可以 claim 噶，原来 可以 claim， 因为佢真系我睇证实 佢整到你架车咩啊？即系 佢啲石头跌咗落嚟 啊！哦，石头啊， 系啊，佢啲石头 灰啊，甩啲嘢落嚟啊， 系啊，啲石灰好伤车嚟啊，咪真系， 系啊，佢有冇话你做乜落车咁大力抌落去啊？你唔抌就 震咗啲石灰， 你点证实呢嚿石系我 哋跌落嚟？系喎，点知你系咪自己带入嚟？ 自己倒机嘅石，黐线你会嚟啊？多谢晒赵姐， 唔该晒赵姐， 同埋一个温馨提示，大家快啲搞易通行， 系咪？唔该晒， 好啦，咁下个礼拜见你啦噃， 拜拜， 拜拜， 拜拜。 好啦，时间到12点，冇人听呢个风骚快活人啊，咁啊翻嚟我一阵间就点唱嘅时间，电话号码就系 18723888。 好，先咧12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长洲下昼举行太平清照飘色巡游，是疫情以来时隔3年之后复办。负责扮演飘色上不同角色的小朋友，朝早开始化妆做准备。为海陆同乡会飘色总监王成就话，今年设计两台飘色，其中一台名为家风四起，以车费、电费、加价为主题。有小朋友会扮演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巡游期间向沿途观众抛糖果，寓意希望政府可以帮市民守龙门，控制相关企业的加幅。另一台飘色主题为烈火红心，讲述香港消防员在今年初土耳其地震之后，不怕严寒到当地协助救援的英勇行为。王成就说，今年制定飘色主题的时候，以为市民发声为考虑，没有特别压力，只是希望在普天同庆的日子令市民开心，好像往年一样，仍然有飘色讽刺政府官员。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交椅洲填海造地1000公顷，不需要全部以公帑支付，融资安排可以包括铁路上盖物业、兴建、营运及转移、BOT 或者发债，强调不可能出现掏空储备的情况。被问到会不会同反对人工岛项目的人士直接对话，宁汉豪说，只要不以撤回项目为前提，他愿意交流，但是如果对方的大前提是撤回项目，会有困难。他又说，早前的公众参与活动接获60%意见支持人工岛项目，令人鼓舞，反映项目的认受性增加。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澳门最后一天的考察行程，先后访问了澳门科技大学和澳门大学，之后会参观即将启用的离岛医院综合体。澳门科技大学校长李恒伟说，夏宝龙参观大学的科研成果，提到澳门科大因为参与澳门科学一号卫星的研制，得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回信祝贺。李恒伟引述夏宝龙说，相信大学未来可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会带来更多机会，在创新科技、中医药、人工智能以及医学、太空科技等多方面可持续发展。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抵达美国里森之后，当地星期四和美国副国务卿纽兰会面，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同意保持密切沟通。 謝峰話：中美關係攸關兩國人民福祉同世界前途命運，希望美方同中方雙向而行，以實際行動落實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拜登達成的重要共識，探索新時期中美正確相處之道，互相尊重、合作共贏，加強對話，推進合作，爭取中美關係回歸正軌。紐蘭歡迎謝峰到任，表示美國國務院將會為謝峰履職提供便利和支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日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中期日间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艾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喺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筲箕湾咧有临时交通安排啦，为咗配合弹弓弹活动，去到下昼嘅六点半，位于金华街介乎筲箕湾东大街至到望龙街嘅公共小巴站同埋公共小巴泊位咧会暂停使用，而位于东起道筲箕湾东大街、宏华街、金华街嘅收费标停车位咧亦都会暂停使用。今日是长洲太平清照，运输署呼吁市民尽量避免在最繁忙的时段下午四点到七点期间乘搭渡轮进出长洲，而渡轮公司会加开往来中环至到长洲的渡轮服务，巴士公司亦都会加强往来码头的通宵巴士服务。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顺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翠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令我很想碾死他的片段，正正令我忍不住挂着他。我不知道这样的婚姻应该离，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老公， BB 出世之后我想喂人奶啊。 抽住 BB 出街要喂奶咪唔方便咯。 你睇下公园嗰边有个妈咪喂緊人奶。呢间餐厅都欢迎妈咪喺度喂人奶㗎。仲有啊。 咁即係好多地方会方便妈妈喂人奶啦。 父母梗係想俾仔女最贴心嘅照顾。请大家支持母乳喂哺友善社区。想知多啲母乳喂哺嘅资料，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点唱 来吧。 嗱，首先读一位 Winnie 嘅留言先啦。佢话可以想点唱啊？风骚主持大家好，今日佛诞节，我旺旺老豆牛一 ，Happy birthday， 身体健康，各位佳节愉快，女儿玉华嘅 生日快乐。仲有一位嘅粉丝啊，我系安安啊，我想点一首歌曲咧，我点俾我哋嘅风骚嘅风粉听啊。例如咧就系有话群体姐啊、宝宝啊、Queenie 啊、Carmen 啊，仲有就系 Winnie 啊。Helen 啊，花花啦，花花都祝你咧早日康复啊！ 早日康复。 仲有就系有李老师啦、梁校长啦、马同学啦，咁熟嘅。 点解排我最后嘅？ 唔知啊，而且咧，除咗要听重温啦，连瞓觉都要重温一次啊。不过会细声少少，有笑声陪伴嘅话，好快瞓着啊！多谢你。 好啦，电话里边打咗嚟嘅有 Rainbow 婆婆、 彩虹婆婆，你好啊 ，Rainbow 婆婆。 位主持人 ，I love you， me too， thank you very much。 时间真系快啦，上年四月我趴咗街咪揾咗你哋嘅， 我唔知 冇事啦嘛，而家冇事啦， 冇事啦， 系啦 ，thank you。上次冇出事我打嚟咧，你哋呼晒冇我份， 哎呀，对唔住， 哇，你记仇啊，咩毛婆婆？ 唔紧要噶，仲有一样咧，我头先打嚟咧，我系第一个太快接电话，我突然间谂起咩歌，都要多谢头先接电话嗰位小姐， 系啊，佢靓妈， 佢叫靓妈， 靓妈， 佢话自己叫靓妈， 唔系，其实系一个问题嚟嘅，我靓吗？ 佢咧帮我拣呢首。 系， 继续讲， 我好中意噶，我话多谢你啊！突然间即系太快，你哋接我电话，我急起嚟。 快你又话快， 系 咯，搞错啊 ，Rainbow 婆婆。 多谢，咁咧，我今次打嚟咧系有个朋友咧， 系， 佢先生突发性，咁咧就系入咗深切治疗部，好开心，又出翻大房啦。 好 啦，呢度咧就系 顺利顺利， 系顺利平安。 嗯， 咁同埋今日系佛诞。咁祝愿咧，我哋全部人都系个个健康啦，开心愉快。几年嘅疫情都过咗啦。 嗯， 咁仲有一样咧，我都话我一直唔喺啲孙屋企。 嗯， 如果唔使过去或者假日，今日唔使过啦，哇，我就煲噶啦，煲你哋嗰、那个，煲你哋呢段时间。 系， 点知突然间听到可以点住，哇， 正啊，系啊。 所以第一个就系我好开心。仲、有一样咧，我想讲， 系 阿李丽瑶，你把声成日都好靓喎。 系咩？ 系啊， 同佢人成反比。 咁我又唔系啊，唔系啊，唔系 ，OK 啊 ，OK 啊。逃学威龙佢嗰个碌已经喺我上次讲过，逃学威龙佢个碌已经喺我个脑海噶啦。 系 碌，我讲个碌。 系 LOOK。 同埋有一样咧，我都想都讲下自己。2015年做完甲状出咗意外之后咧，得一两边声带一边瘫痪咗，但系医生话喂，张彩虹。你把声唔错喎，好正喎，我都赞下自己嘛。 应该啊， 系啊，我都觉得你把声好听。 系啊，你把声好听啊，冇嘢啊。 系啊， 系咯系咯，即系我见到你，我提下你，我又对自己又有啲赞下自己嘛，好感恩咯。你把声真系好靓啊， 净系把声靓。 我 咪想点啊？ 讲嗰啲人哋唔知嘅嘢。 喂，净系赞你啊！飞毛婆婆一句都冇赞我啊！你想点啊？ 你咧，因为我系有时真系喺屋企先听到你把声咧，即系唔同啊，男人开咯，但系阿梁继章咧就一样冇变。 多谢 佢把声系靓声噶嘛，佢靓声王嚟噶嘛。 多谢你哋啊，因为我真系唔使讲啲宣导，我真系哇，乜都唔会咁紧张。如果有。 点 着啊！快啲，快啲，好 开心。咁啊好咯，今日 心愿成真吓， 系啊，系啊 ，Rainbow 婆婆， 多谢你电话 ，Rainbow 婆婆， 好，拜拜。 嗱，另外咧，我哋嘅听众朋友咧，真系好似屋企人咁啊，好心水清。你知唔知 Trini 今日咧想点唱一只难得有情，而送俾校监 Autumn 同埋 校 监 夫人系 Angela。 哇！ 佢仲记得佢预祝下星期一有个甜蜜温馨嘅庆祝日，人哋都记得啊！嗱，你要做好啲啊 ，Autumn。 系啊 ，Autumn 自己唔记得咯。 冇错啊。Sorry。不过我哋逼咗佢安排节目啦，我系逼佢。 好 ，Rainbow 婆婆想听嘅歌曲送俾佢，醉酒醉影。翻嚟我哋继续点唱时间。 世事事无定，宁愿不醒，双双抱着彼此醉影。让呼吸的声音比歌声更动听，现已快灌醉了我的冷静。让天边一把星，把心一个记忆，定跟你在那儿相。 定。 如此风景，走醒过后欲变难应， 没应不应，即使背负或承认。 欢迎我哋继续听电话，电话里边有位 梁先生， 梁先生， 你好， 位主持人，你好， 你一位同学系嘛？ 呢一位梁先生咧，同坐喺直播室嘅梁先生咧，曾经喺某年某月某日咧，坐喺同一个课室， 真系啊， 一齐听老师讲嘢。头先因为咧嗱，我其实唔知嘅，唔系因为我同学接咗嚟嘅，佢接咗嚟之后咧，同阿靓妈讲话梁继章嘅同学，咁我听我全名，我梗系记得啦，我就系阿高兴啦，阿高哥哥啦吓，唔讲呢个全 名。 好多年中学同学定小学同学啊？ 最细个嘅时候，小学 小学同学， 小学同学。 我想问下嗰个时候佢系点样噶、 啊， 梁同学。 系啊，阿梁继章，你休息一下先，我哋同阿梁 Sir 倾下偈先。 马小强你好啊， 系你好啊，我哋讲正经嘢啦。 日日都听你哋三把声噶啦， 我知，我想听你爆佢啲嘢多啲。 冇嘢爆嘅，不过梁继章系好好人嚟嘅，系好乖仔嚟嘅就系。 呢个说话，呢个说话潜藏住啲咩？好乖仔。我记得嗰次咧，我同佢哋一个旧同学聚会咧，佢哋话仲记得阿妈成日玩嘢俾我食啊嘛，系嘛？ 系啊。 即系我阿妈嗰时咧， 咁有冇分嘢俾你食啊？ 系啊， 唔系，因为佢妈妈照顾佢咁解啫。 系有冇请你食啊？ 系咯， 哦，唔系俾我哋食嘅，系俾佢嘅啫。 我知，佢可以请你食噶嘛？哇，咁样嘅，如果我攞晒出嚟，同我仔过嚟食嘢， 妈妈嘅心意嚟噶嘛？ 我记得咪嗰时我喺呢度讲过嘅，考升中之前，咁有啲补习班嘅，我妈成日炖啲猪脑嚟咁样咯。 我系咩？我唔知道、 啊，即系咁保老保老。 你哋 friend 唔 friend 噶梁 Sir？ 我同佢同埋阿卢富华就最 friend 嘅。 嗯， 阿华仔啊， 系啊， 即系同三个都好 friend 嘅。 佢卢富华你知叫老虎啊？知唔知啊？ 知道，梗系知道啦。 知道 啊，系啊，咁样。我哋学校咧好细间噶，梁日高，即系我唔知你有冇感觉咧？细个嘅时候你觉得好大间，到你大个咗，经过咧望翻自己嘅母校， 有旧啦， 吓系咪？个感觉原来咁旧啊，咁细间又咁。 嗰阵我觉得嗰间小学就唔系算系细间嗰啲噶啦，已经系叫做中型噶啦。起码有间叫个颇大有校舍，又有活动室嗰啲，叫做见得下人噶啦。 系啊，都几好啊。系啊，有地方跑下。 系啊，阿梁 Sir， 你几耐冇同阿继章出去饮茶 啊？我几耐冇见面啊？继章咧就而家好似话喺个群组行开，即系离开咗群组，因为 嗱 搵佢唔到啊。我哋好多时有聚会都想搵佢咯。诶啊， 咁巴闭啊！而家佢哇唔识你哋啊！ 我冇咁，我冇啊！ 唔系，因为咧，阿梁继章可能多嘢繁忙啊，咁咧， 唔系我睇佢唔忙， 群组变群组咪变咗咪唔好咯。 佢游啊游， 行开咗， 行开咗。 不過係，我覺得嗰個群組離開咗真係唔係幾好。 好難受啊！ 文嗰度咪寫住嘅就係邊個邊個離開了咁樣。 我都會覺得有啲唔舒服。 唔係好舒服，我都覺得。 即係到底 係 咪咩事唔開心呢、 我唔係嘅，因為如果多嘢多嘢做啊，多嘢搞咧，變咗我哋個群組有啲活動咧，想揾佢嘅時候咧、 啊， 又唔驚就驚騷擾到。 唔會嘅，你揾翻我，揾翻我，揾翻我。 你加翻佢啦， 加翻我，好唔好？ 係啊，你加翻佢。 喂，原來今日你生日啦，係咪啊？ 今日就係舊歷生日， 舊歷生日， 恭喜恭喜， 生日快樂！ 聖誕喎， 哇， 係啊，我今舊歷生日，咁樣我又想多謝啲有啲同學啊，同埋啲親友咧，同埋啲朋友咧，喺上個星期六五月二十號我新曆生日嗰日咧，正日咧就去參加我個七十歲壽宴。 哇！咁啊，計張冇去啦，計張 我等一 揾 八十，我等緊八十 啊嘛，係嘛？咁啊，唔想騷擾咁多人，因為而家都係變咗係嗰個疫情都係未人未曾呢個咁清楚嘅時候咧，就唔好騷擾咁多人啦，嚇、 咁另外咧，仲有咩點唱名單啊？ 點唱名單咧嗱，就先點唱俾咧，就係我世界各地嘅朋友一齊收聽，咁就特別點俾就金文業貿易場1968年畢業嘅小學同學，同埋金文泰中學1973年畢業嘅同學。就祝佢哋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嚇、 好，你都係啊， 你都係 生日快樂， 係啊， 身體健康， 祝翻啦，繼續入群組， 係啦，冇錯， 多謝曬， 友誼永固，好，飲杯， 飲杯， 多謝曬。 繁星流動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布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布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 最近咧，陆续咧身边有啲朋友咧身体唔舒服啦，咁有啲咧就可能系新冠啦，咁有啲就可能普通感冒、流感，都系小心啲。天气咧都系反复少少吓，咁作为屋企有人唔舒服啦，咁我都最近都深深体会到就系、是，你知道佢系好辛苦嘅，譬如有好多疗程要进行嘅，但系咧你又唔知道可以帮啲乜嘢。安慰说话讲一句两句之后，仲可以做咩呢？咁唯有就继续帮一啲嘅，如果仍然系即系喺病榻中嘅咧，就打气同埋希望佢哋快啲好翻咁咯。我谂相信呢个已经系唯一可以做啦。 冇错， 好啦，咁另外咧有啲代读嘅就话 Kid Man 咧话妹妹啱啱做完手术，祝早日康复啊！妈妈下个月生日，祝生日快乐嘅。 咁啊，请妈妈饮茶啦。 好，另外一个咧就系阿 Peter， 佢话今日咧系佛诞啦，咁样。祝愿所有人平安，咁想听到一个佛教歌曲，就系呢一个《心经》嘅，咁亦都系今日送俾所有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们啦。 阿 Peter 好有心，因为佢话咧，即系其实系佢而家系在念佛当中，所以就唔方便咧，我哋再打翻电话俾佢。咁所以佢就希望咧，就系祝愿大家咧，都最紧要就系平平安安啦，都亦都系有呢一首嘅歌曲嘅咧，都好点题嘅，其实 好正嘅呢首歌， 啱晒， 我识背噶。 是啊，我都识。 系啊，因为其实佢系咁多个咒语同埋经文里面嘅话系最少啊。啊，你识背噶？ 识。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即是 空。受想行识。 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 这个你慢慢读咧，好舒服嘅。 系啊，同埋觉得好犀利。 我曾经试过。 笑咩肥友？ 我曾经试过有个朋友送咗呢一本心经，咁佢好似 copy book 咁嘅，有啲字印咗喺度嘅，咁佢送咗支金色嘅笔俾我， 系抄经， 逐个字勾翻出嚟，哇，好好啊！ 其实你有冇试过噶？我有试过去某啲嘅禅寺嗰度咧，佢就会可以咧就俾你可以喺度抄经嘅，咁若你抄完经之后，你成个人个心咧静晒， 系啊，好静啊， 系啊，好好噶呢样嘢， 冇错， 好送俾大家心经，结束今日嘅节目，星期一风骚快活人十点。再见， 拜拜， 准时啊，唔好偷懒啊。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 说波野波罗蜜多咒，即说咒语。嘎嗒嘎嗒，巴拉嘎嗒，巴拉桑嘎嗒。